近日出现多宗输入关联个案，为了排除社区内可能潜伏的个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决定作出有关的安排。英方话 BBC 记者在上海采访期间被殴打，英国外交部就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郑泽光发表声明说，英方声称那个记者被中国警方逮捕殴打，完全是歪曲事实，恶意诋毁，中方绝对不接受这种无理的指责。郑泽光说，当晚上海警方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依法劝离某路口现场的聚集人员，其中包括一个 BBC 驻上海记者。当时这个记者一直未向警方表明记者身份，而且拒绝配合警方的执法行动，警方将他强制带离并且开展必要的身份查核，之后被他离开。有关程序完全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郑泽光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依法享有新闻报道权利，同时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报道采访的时候应该提前出示记者证，不得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奉劝英方加强对英国媒体驻华记者的教育，又敦促英方尊重事实，谨言慎行，停止玩弄双重标准。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该区，气温显著下降。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71点，跌咗33点，总成交金额37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7点，跌咗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1.6跌咗4.2，恒生中国企业62.64跌咗4.4，盈富基金18.28跌咗4仙，美团154.1跌咗1.3，建发国际集团18.18跌咗1.68，阿里巴巴77.45跌咗0.3，友邦保险78.15升咗1.95，中国平安47.15跌咗1毫，港交所302元升咗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9.361，瑞士法郎8.2，澳元5.229，加元5.752，新西兰元4.854，欧元8.087，每百日元对港元5.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4点，跌173点。港金报16,310元，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59美元，卖出1,75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散石湾路噶，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散石湾路。喺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东区走廊嘅上桥位。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和富中心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东区走廊的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丰收快活人，我是小张张。 我发觉咧，其实我系时时刻刻、秒秒都喺度谂紧我哋嘅节目噶。今日我揸车翻嚟嘅时候咧，我帮马小强咧安咗一个新嘅名啊。 咩名？ 嗱，因为咧，其实因为天气会转凉啦，呢一排咧，我成日都觉得个手好干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叫做马龟裂。 今次嗰啲洋人名嘅。好正喎！ 当我哋介绍啲电影咧，我觉得咁样忽必烈唔知咩意思咁样，系咪？ 英文一个 马格列 啊 嘛，马格列 系啦，马格列真系好洋人喎， 洋化啊嘛，马格列。但系其实我觉得如果呢排嘅我谂起嘅就系马龟列， 即系女就马龟马加列， 系啦，男就马龟列， 正啦， 好中意呢个名， 好中意。 我帮你谂埋英文啦，咁咧嚟 Margaret 啦，你叫 Greg 啦，好嘛 ？Greg 就龟列啊嘛。 好啊！ 我就 Margaret the Great， 正，多谢。 系啦，马龟年，早晨。 早晨，嗱，我星期三， 我谂起我都觉得开心。我知道你一定中意我赐予你呢个名，因为大家啲手裂嘅时候都谂起你。 我即刻改咗我今日个题目先，星期三。巴比哥又名马龟裂，誓要做客家王。 Yeah! OK， 嚟睇下点啦吓。好啦，等待中啲冬天好似仲系有少少远吓。不过讲话 夜啲啦，唔好咁心急。 冇错，咁啊，所以如果今日一早出门口，今晚夜啲翻屋企嘅咧，就嚟一件啊厚啲啲就好啦。 同意啊。当然啦，如果好似我哋咁样晏昼翻屋企嘅话，咁啊冇乜问题啦，系咪？ 到气温啊，相对湿度78%。呢个星期三嘅早上，大致多云有两阵雨，气温会逐步下降。今晚15度，新界再低2-3度啊！各位朋友，小心保重身体啊！ 继续 straight up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咁啊，琴日咧，因为我自己咧检视一下咧，嗰个消费券仲有一折仔啦，咁样 样。 仲 未用晒啊？ 仲未使完啊？ 我暂时我真系谂唔，我唔想为买而买咯，即系咁讲。咁我琴日谂下， 仲有几多啊？你 仲有啊？1000多啲。 O K 啊，你可以买礼物俾我哋噶，其实系每人500。 夹咗个头出嚟俾人踢，夹咗个头俾人踢。圣诞 礼物500蚊差唔多啦。 我想讲 买好多嘢好平嘅。 系 啦，系啦，50蚊都买到啦。 我就喺度谂啦，咁啊，因为着事先张扬咗几日啊嘛，冻一冻啊咁样，咁我就即本咧就俾自己去买，系啦，即系类似买羽绒啊，或者买一啲嘅长袖嘅卫衣诸如此 类。 喂，我琴日去到某一啲嘅连锁服装店，我第一个感觉，以前同而家唔系一样嘅。以前咧，你11月行入去咧，你系感觉。呢个系一个冬天嘅季节，喂，你知唔知而家佢仲有成半专柜咧，系摆紧啲短袖 T 恤，同埋一啲即系薄切切嘅，都唔称唔上系冬天，又唔系，你知明唔明？即系好尴尬， 进可攻退可守啊嘛，唔尴尬点会尴尬咧？ 唔系啊，我意思即系如果而家啲做服装，真系要识得随住呢一个天气 应变咧， 系摆衫。 你谂下以前圣诞节，你仲会唔会有成冧专柜，仲系摆个短袖 T 恤咧？真系。但系如果你而家咁嘅气候，咁样嘅气温啊，讲话周末又话暖翻，咁如果你全部怼晒啲羽绒啊、口褛咧，会你真系搵边个买咧？ 系嘅。但系你有冇试过去泰国啊，或者？系新加坡啊，呢啲比较就系热嘅地方嗰度行啊，其实佢哋都有噶， 都有。 我都觉得好奇怪，我话吓你哋唔系卖皮褛，你冇嘢啊嘛？佢话唔系噶，有啲人系专登会买嚟嘅话咧，搵嚟衬衫噶。 系啊， 出入嗰啲冷气地方嗰度，就系，因为我就系问佢，我话你哋其实唔系应该要卖嗰啲就有咁薄得咁薄嘅嘢咩？皮褛啊，当然冇冷衫，冇羽绒，但系皮褛真系有，所以我先至喺嗰度买，同埋嘅就喺嗰啲地方咧买呢一种咁样嘅叫做我哋喺香港着到嘅皮褛嘅话咧。是比较平，系啦。 喂， 但系冇乜款式， 有冇啲皮褛系唔暖，但系皮褛嚟嘅咧？即系个样系似皮褛，但系系好透风嘅咧。如果你发明到咧，就 有 皮一定 透风啦。其实唔需要发明嘅，因为咧我都试过有一次，我就买咗有一件系薄依依嘅，以及咧就系比较轻身啲嘅。佢就话呢个系羊仔皮，再加上嘅就系呢啲叫做咧 summer leather jacket。我话点解叫 summer leather jacket？ 佢话其实咧系啦，其实喺夏天咧有某啲嘅地方嘅夏天，当然唔系我哋香港嘅夏天，其实讲紧佢哋都 系 有十几度或者系 几 度， 系 啦，冇错，可能英国嘅夏天啊，其实佢哋都有十几度嘅。得幾度啊嘛？當然對於當地嘅人嚟講嘅話，都覺得好熱啦。你都有見到嘅就係我哋英文台嗰啲靚仔靚女咧，行過嘅時候都仲係短褲噶，係咪先？我哋已經著曬薄羽絨啦。咁我就話呢啲咪就係俾佢哋嘅夏天著嘅咯，係比較薄身少少。 因為有啲熱帶地方咧，佢黃昏咧就真係突然之間咧跌好多度嘅。我記得嗰陣時去菲律賓有個地方叫碧瑤啊，碧瑤要坐嗰個叫做當地嘅飛機啊，即係你去到菲律賓啦，玩完之後再坐當地嘅飛機，係內陸機飛去呢個碧瑤，咁真係上到嗰個山區咧，係個氣温係 drop 咗嘅， 係啦，係噶， 咁啊著件薄薄地嘅褸都並不為過， 冇錯，所以其實我覺得嗰件係好正嘅，我買完之後嘅話，我就會覺得比較多啲時間可以著到咯，但係呢啲比較厚揼揼嗰種咧，好重啊，同埋著身 好多毛嗰啲， 啲扣傾拎坑拉嗰只咧，你就講邊度咧 ？Bike jacket 嗰只咧就比較難著咯，香港。 你哋講得啱啊，我。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我本來屋企有件皮褸，我想去琴日買件嗰啲輕身，而家咪好輕身，有啲皮褸咧，有啲羽絨咧，吹一吹咧就飛走嗰啲， 好薄羽絨。 因為我屋企個皮褸咧，好似一個人咁用，我成日覺即係 我 當時買就，我覺得佢 好似孭住個人， 係啊係啊， 孭住。 你有冇試過就係有時你著完呢啲咁嘅皮褸咧，你一摸佢之後咧，成個人咧好似有對翼咁樣， 見咗啲嘢， 你都會飄起， 太重啦， 係啊，好重啊。 以前買咧就覺得好似即系你一着住觉得， 系啊， 即系有啲嘢， 实实在在 咁嘅，就觉得自己系 Tom Cruise 啊， 系 啊， 但系而家觉得哇，好似孭两个哑铃咁，所以我真系好想买件轻身，轻身嗰啲系几吸引嘅。 系啊，仲有咧，仲有就因为 Tom Cruise 之后嘅话，咪有一啲咧都系飞机嗰 啲， 仲里边有毛咧，你有冇买过啊？ 我冇， 我有买过，黐线 嘅，系啊，我真系甩色啊咁样嘅，好正， 甩甩地色嘅， 系啊，飞碟嗰啲， 系啊，佢好似甩甩地色咁样。仲有就有啲浆嘅，黐晒喺个身嗰度嘅， 型到爆， 点着啊？ 但系好重，又系好重， 着唔到 噶。 係啊，同埋唔會咁樣著㗎。如果你話真係要保暖嘅話咧，你冇可能去出邊會著件咁樣咁厚嘅衫。其實最緊要嘅係裡面嘅衫，令到你自己嘅體温咧能夠咧就係著到出嚟嘅話咧，你先至係暖㗎。今日我都睇咗有一個咧就係著羽絨，原來喺日本方面有一個醫生教大家，如果你真係要著羽絨嘅話咧，你裡面嘅衫不宜係太厚㗎。 係啊， 點解會暖啊？羽絨係因為其實係要 trap 住你自己嘅體温啊。但係若果你著咗一件冷衫嗰度，你隔住咗你自己嘅體温嘅話，其實基本上咧，你嗰個羽絨同埋你嗰個身體所產生嘅嗰種熱能咧，係低過你自己著好薄嘅衫㗎。所以咧，千祈唔好咁笨啊。 好， 係啊。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一件衫咧搞掂成個冬天，嗰種叫棉襪，即 係 以前翻學又得，去街又得。你翻學得唔得㗎？ 得㗎， 得㗎嘛。 藍色棉襪， 我覺得好靚㗎。 嗰陣時細個好型㗎， 尤其是嗰啲女學生著住件棉襪。 我寧願凍死都 好好睇嗬， 係啊，睇係咩人啦， 超好睇。 你著棉襪，我都係有少少似嗰啲攞去燒嗰啲。要幫佢安個名嗰啲。 唔係你想同佢鞠躬嗰啲咁，你即刻想同佢鞠躬。 係咪先？鞠三個鞠咁。我哋都係著嗰只噶嘛， 我 小心 嘅嘢。馬貴叫你 嗰啲 手口， 嗰啲叫壽衣，又唔可以咁，你唔可以並嚟一談。係有啲唔，同埋有啲人先人唔著嗰啲㗎，著西裝㗎，睇翻佢習慣嘅咋， 哦系咩？ 系啊，有啲西式嗰啲唔会着嗰啲类似棉衲嘅寿衣。 你棉衲你中意咩色噶？我中意蓝色， 都 系 蓝色。 唔系啊，唔系我中意，唔系我中意乜嘢？ 有啡色， 系学校批准你着咩色？ 得 两 只嘅啫嘛，蓝色同埋啡色。 系啊， 黑色都有噶。 系 啊，蓝色我觉得好睇，但我就唔中意有个白色嘅袖。 系啊，双面噶嘛，有啲系仲要， 好似叶问咁样啊。 系 啊，系啊，好似功夫好西， 功夫好 打架嗰啲咁。 但系你点解会唔中意棉衲嘅？撇除佢，你嗱靓唔靓就大家即系自己睇法唔同啦。但系棉衲又系轻轻地身嘅，佢冇而家嗰啲羽绒咁轻，但系相比皮褛佢系几轻下嘅，同埋几腍，同埋你摸落去咧，嗰啲滑滑地个手感 系 好舒服 嘅。 后生女咧系唔会睇呢样嘢噶，后生女系会睇型唔 型 嘅，你会觉得嘅就系你一着落去嘅话，除非你 系 鬼妹，除非你系外国人，外国人咁样撞一撞嘅话，佢系黄色嘅头发咧，你又有个蓝眼睛，你会觉得啊好 cute 啊！但系若果你话我哋系有黄冚冚，仲着埋嗰啲咁样嘅颜色咧，因为如果你真系新年咧，你要买嘅咧。多数屋企人只需要嘅就系一定要你有一件嘅就 系 嗰啲桃红色咧，你知唔知 嗰啲女装 色啊？ 系 啊，色啊 我有同佢讲过嘅，我话如果你俾我着男装嘅，我 OK。男装 嘅 cutting 同女装嘅 cutting 系唔同嘅， 系啊，冇错。 女装嘅 cutting 嘅话咧，佢就系嗰啲花柳 啊， 完全系唔同嘅。 修身啊！ 你谂下我以前条眉粗过黄小虎咁样，你再加件咁嘅嘢，人哋以为你有事啊，系咪啊？ 佢以为 你 系 冇嘢啊嘛？ 叶丽啊， 唔得噶，所以我嗰阵时我好憎噶。但你冇办法，你做嘢，你新年你一定要有一件咁样嘅衫嚟傍身嘅。又或者佢就系佢要你一定要着一件嗰啲咩咧旗袍，系咪啊？恭喜发财啊，同大家拜年啊，咁样。哇！我一谂起嗰啲日子嘅话咧，我头都痛埋。 嗰啲实系咁， 系啦， 电视节目就 系 嗰啲，跟住男主持 系 揽条鬼死咁长白色颈巾， 系 啊，食几个圈都未食完嗰啲咧。 其实年年都系嗰啲， 年年都系嗰啲。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因为我中六嘅时候咧，我就唔喺原校啦，因为考得唔系几好。咁去另外一间咧，嘅中学，佢哋唔俾人着棉衲，只能够着校褛。咁但系因为冻起上嚟咧，嗰阵时好冻噶嘛，啲天嚟。咁我哋点算咧？里边着厚啲咯，咁样系啊。你哋有冇试过？即系唔准着棉衲嘅，一定要着。 一路都准着棉衲嘅， 系 为咗要着棉衲，系咪？俾心机读书，唔好转 头。棉衲之前个太空褛，你有冇着过？ 有。 太空褛， 系啊， 而家都好兴， 一格格嗰啲嘛， 系啊，好型啊，嗰时， 而家好兴， 但系我一真系未着过，阿妈始终唔买俾我，佢话唔暖噶咁样， 你自己储钱买咯， 太空褛好暖噶， 你每年有利是噶嘛， 边有得买嘢啫，冇得买嘢， 唔系咩利是点啊，你嗰时掉咗啲利是， 上缴。 系啦， 存咗上 边，唔知去咗边，真系唔知去咗边。 你咁样问翻你阿妈，佢啲钱去咗边？ 知噶，佢话佢攞咗个投股票嘛， 都系使咗落你个身上面咯。 系啊， 你平时食嘢唔 使 食 啊？ 系 啊， 你啲鱼汤啊， 系啊， 我都买唔少诶。 一个橙几多钱？你 我要贴你添啊！ 系啊，仲问我攞？ 够啦，够啦，够啦， 唔 攞啦， 唔 攞 啦，冇嘢，冇嘢，我唔好。 继续食饭，就 系 咁样。系所以嗰时诶，呢个太空褛啊、棉啊，都系我哋读中学嘅时候一种。 集体回忆， 集体回忆 系。诶，讲真，你话就而家大咗之后咧，我就发觉就对于 嗰啲咩棉衲啊、棉袄啊，唔同噶、哦，絲棉嘅嗰啲已經又有唔同嘅 絲棉又再靚啲嘅， 冇錯， 再貴啲。 絲棉我就中意啦，棉衲我就真係麻麻地。 哦，咁你咁講又係嘅， 嗱，你個都係 棉衲係比較臃腫啲嘅， 係啊，係。同埋而家買好貴啦， 係咩？ 过千一件咧、 哦 okay ， 我有谂过谂住想买翻件嘅，系啊，但系哇唔得啊，每一次我都拎起又摆翻，拎起又摆翻低，因为你真系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投资咯。 同埋你会谂啦，着得几多日咧？ 冇错啦，香港你着唔到嘛。 我琴晚就系谂，其实着得几多日咧，跟住我就摆翻低。 你有钱啊嘛，你咪买咯。 系、哦、啦，你仲有1000蚊， 咪就 系 咯。 得啦， 系啦，既然买唔到羽绒，我就买嘢送俾我哋啦。你要咩？你想要咩？ 请咩袋？ 我出去先，各位朋友你继续做啦吓，大家谂咩有啲嘢做？ 好心理啦，送份礼物。 唔关我啊，要咩讲？ 借咩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四个初步确定的简约公屋选址，全部位于新界。房屋局建议出年第一季向立法会申请一笔过拨款，估计项目的设计和建筑工程费用大约268亿。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于选址属于偏远地区感到相当失望，相信吸引力低。他又话，若果将来在市区兴建简约公屋，建议较多楼层设置升降机，俾残障、行动不便的人士入住。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政府急市民所急，说部分选址邻近成熟的社区已经有社区配套，对于简约公屋每一个单位平均成本高过公屋单位，他说将会在下星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政府提出关注。警方今年头三季接获19,400多宗诈骗案件，按年上升近四成，其中受害人年纪最小只有12岁。今年头三季有大约33%假冒官员电话骗案的受害人并不是本地居民，包括来香港读书的留学生和工作的人。反诈骗协调中心展开全民反诈大测试防骗宣传活动，设计四组宣传海报，上载在市民常用的社交网站，并且刊登在巴士广告灯箱和免费报纸等，吸引市民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再连接到警方预设的防骗网站，观看涉及假冒官员、拆单赚佣求职骗案、网恋投资和网上购物的短片，截至昨日已经有300万人次浏览相关网站。警方说，近年骗案趋于网上化，希望利用互联网的途径给市民亲身感受骗局无处不在，提醒他们容易忽略防骗信息。听日起1连3日将会安排5架宣传车走访全港多区派发防骗单张。天文台表示，一道冷锋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气温将会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的24度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天文台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他亦都预计今年本港冬季的整体气温正常至稍为偏高。 家庭医生林永和在同一个节目说，近日有流感症状的求诊个案增加，说有不少市民因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所以在社交上较为松懈，包括没有戴好口罩等，亦都有市民去到外国旅游之后患伤风感冒，预计在社会逐步复常下，今年爆发流感的机会比过往两年高。南韩首尔地铁的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宣布今日起罢工，是首尔地铁一至八号线事隔六年来的首次罢工。南韩传媒报道，工会这一次罢工的主要诉求在于合理的人力结构调整和薪酬协商，但是工会不满资方以财务危机为由，在未经协商下决定至2026年为止缩减大约一成人手，预计裁减1539人，又无视工会和首尔市政府要求增加人手的协商结果。报道说，受到罢工影响，首尔地铁一至八号线列车运行率预计降到平常的53%至79%，可能出现班次延误等的状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4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5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升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7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94跌咗1.4，腾讯控股281.2跌咗4.6，盈富基金18.35升咗3仙，美团155.9升咗5毫，阿里巴巴78.25跌咗5毫，中国平安46.95跌咗3毫，友邦保险78.05升咗1.85，建发国际集团18.08跌咗1.78，港交所302升咗2蚊，南方恒生科技3.638跌咗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38.69，瑞士法郎0.954，加元1.358，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35，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8点，跌169点。港金报16,310蚊，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87美元，卖出1,75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嘅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重复多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摩星岭道。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回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凌霄叔、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咗真实展现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同特别能奉献嘅拼搏精神。劇组六百多人，全劇跨越中国多地实景拍摄。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嘅听众阿春妮，佢话咧，琴日咧同阿姐夫啊行一间嗰啲专卖国货公司啦，咁样见到啲棉粒，佢话成2000至3000 蚊。 哇！起楼都唔使啊。咁、 哎、 如果以而家咁嘅气候，就真系犹豫再犹豫啦，嗬。 佢嗰阵好靓噶，应该系去到成2000几蚊嘅，就已经系破 丝棉啦， 系啊，丝棉粒啦，系啊，好嘢嚟噶。 除非咁啦，未来十年都继续着佢啦。且总之冬天咩都唔好着， 冇所谓噶，嗰啲唔会过时噶， 系啊， 十年二十日嘅都永远都系咁样， 又系咁。以前当年同而家都一样样， 啱 系咁，就自己抉择啦吓。喂，嗱，网上咧有一个叫做懒人躺平神器啊，咁咧就唔系话鼓励大家去买，不过讲下咧，其实呢个都系生活中嘅少少情趣吓。同埋如果大家咧，我又唔中意用懒人去定性佢嘅，咁有时即系生活想舒适啲啦，咁样。我知其中有一样嘢阿 Jo 已经买咗噶啦。 嗯，咩噶？ 其中一樣嘢，不如先過你買嗰樣嘢啦。嗰樣嘢咧叫做咧微型投影器。佢咧有時睇電視睇到攰咧，不如就瞓喺度睇。咁瞓喺度睇一樣嘢咧，就你可以射上個天花板咧，或者射上個牆咧，咁你喐都唔使喐啦，係咪啊？你嗱，你都有使用者啦。 有， 你覺唔覺得即係令你嘅觀賞嗰個興趣或者係嗰個樂趣提高？ 唔會嘅，好少投影上喺個頂度嘅。 但係牆咧？ 牆梗係有啦。 係啦。 牆同埋將佢可以嘅就移嚟移去咯。因為你呢個好處嘅就係話其實佢好輕。好輕巧嘅就係你可以擺喺個廳又得，你擺喺你個房又得，或者佢哋個花園咧，我都試過就是、投影喺你個花園有某埲牆度，喺出邊嗰度，跟住你點少少火，飲少少酒，哎、你明白嗎？飲少少酒咁同你啲朋友喺個出邊嗰度，你好似露營咁樣 咯。呢、這個諗法係幾新喎！如果你投影喺户外，好似人哋嗰啲電汽車電影院，但我想問啦，咁即係你個喇叭要搬埋出去咯？ 唔需要，佢嗰個投影機佢自己有一個內置嘅喇叭，當然聲音唔好，但係問題係你仲可以插一啲嘅speaker 仔，咁其實係可以係夠使嘅，夠使嘅。 會唔會放大咗之後咧，好粗微粒啊？ 体内系松晒， 我一定会，一定会。咁你咪就将佢嘅就系，你可以拎走就拎远啲，同埋你拎 近 啲 嘛。 所以我自己本人觉得个乐趣系无穷嘅，因为你可以将佢咧攞嚟攞去啊。系啊， 马老师会唔会考虑啊？ 我唔会啊，因为屋企细，同埋啲墙都冇一个即系好大面积。 你一定要有一埲墙咯，同埋有一个好处就唔使有个电视机咁有旧嘢喺度。咁如果你切合埋你自己嘅一啲一啲嘅唔系你自己嗰个 design 啊，你就唔会有乜旧黑色嘅嘢摆喺度咧，你会令到 成日 冇错系唔中意嘅。有一啲就短焦嘅投影机，我都仲谂紧，但系嘅起码讲紧嘅就系2万至3万蚊。短焦就短佢嘅，短佢嘅就佢就摆喺度嘅话，佢就向上嗰度 project 咯。你而家呢一个你始终你都系要有个距离，系啦，所以咧呢一样嘢嘅话要计得好准。如果唔系咁咧，有时就会麻烦少少。 2万到3万， 2万至3万，短佢嘅吓，短佢嗰啲你摆喺度所有嘅嘢。 如果有人 sponsor 你千零蚊咧，你 O 唔 OK 啊？ 点样 sponsor 我千零？ 佢 讲 紧 我， 佢讲紧我。 哦， 你 read 唔 read 到佢个麦啊？我 read 到佢个麦。 系啊，讲到钱你又。 我完全敏感啊！ 佢直情，我又攞又攞， 又喺度 谂 紧我嗰 钱，系要就嗰啲钱 啦，使啦。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大型啲嘅，另外一个咧即系叫懒人神器咧，就系一个叫手指筷子。 咩叫手指？ 咁咧即系有时咧，你攞一啲咧油腻嘅，譬如例如薯片咁样，你手咪肥咗咯，咁样，同埋你手咪要黏咯。佢咧就系咁样嘅，张相咧就 系 夹喺个手指度嘅，一个夹咁样样，即系你手指仲可以做嘢，佢只系用嗰个。手指嘅運動，咁啊上面有個膠夾就夾一啲嘢，我覺得有少少多餘咯。 係啊，我都覺得 係。你倒出嚟， 真係要懶到好懶先會用咯。係啦， 同埋 呢個唔懶，呢個仲麻煩。 係啊，我都係咁話，我直接成包倒落口咯。 係啊， 或者叫你老婆攞咯。 係啊，或者食完唔洗手啦。 你老婆會咁樣攞俾你㗎？咁好啊，我唔信。 唔洗手，跟住喺條褲襪。 倒翻转就差唔多， 系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叫做家电一件啊，即系话咧呢个 remote 乜都揿到嘅，灯又得，冷气又得，电视又得，乜都得，咁就唔使再抄，甚至你瞓喺度咧，已经可以开灯、熄灯、开冷气、熄冷气，咩， 唔使 remote 啦。而家有好多根本系声控嘅， 系啊 ，Siri 嗰啲咪系咯， 但系嗰啲好贵，我想问， 唔会好贵。而家其实有好多嘢，基本上你总之你多啲地方辣。唔同嘅嘢咧，你就會知道噶啦。你 Siri 都好好啊，好多時候係咪啊？係咪有另外一個名嘅 Alexa？ 即係有唔同嘅，係啦。 冇錯， 有冇咩？有冇馬？ 馬圭烈，馬圭烈， 馬圭烈， 馬圭烈， 播啲啱啲頭早聽嘅歌。 係，收到。 有時都會咁噶嘛。 收到。 你會嗌個馬圭烈，你會咁樣嘅，你要答我一句馬圭烈。 即系俾啲反应 ，Siri 啲有反应先， 有反应啊嘛。喂，马圭烈，跟住佢， 如果佢瞓着咗咧， 就鼻鼾声。 系啊， 另外一 个 咧 都几 普通嘅，虽然我都知道，但我唔知点解，我又觉得好似好麻烦，就系叫懒人床上台，即系你食嘢做嘢，即系个座咁样摆喺个 好病人啊。 系啊，唔好啊，我都唔中意喺床食嘢， 都唔中意，跌到周围 都 系，房都 唔会食嘢， 少食就得。我食少食 OK，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喺度食锯扒啊， 打边炉 喺床度打边炉， 哎，你整个电炉咪得咯， 试下都好 啊，电炉咯，打完边炉睇戏啊， 都仲系瞓喺床， 系啦， 跟住继续就瞓啦，系咪？ 但系你会蒸到佢上边全部都系喎，唔得，我唔可以，系啊。 另外一样嘢咧叫电动床，即系嗰啲医院嗰啲咧。咁啊，即系你唔使起身啦， 死咯！ 咁啊，坐起身，瞓觉又 搞啦， 太医院嘅嘢，我觉得系啊，啲医疗嘅太似嘅。我有朋友系有嘅，讲紧系10年前啦。 哇！ 佢就系好似阿家居明成日教我哋啦，就系话你有时有好多嘢唔系谂你出年或者后年啊，系谂你咧就系10年后。 佢譬如佢80岁嘅时候用嘅， 冇错。跟住佢有一次佢就话咧：，喂，你开机都话 housewarming 啦，就去佢嗰间房度参观啦。佢竟然真系有呢一张咁嘅电动床咯，仲要系双人嘅噃。 咁佢咪真系日日用噶？ 每一日 你买咗，你未必会用，佢真系有用。 每一日用。 容，仲有嘅就系佢分三格嘅，一格嘅就系你瞓嘅、就系你挨住嗰个位啦，佢、可以啦，跟住佢就做嗰只脚都可以噶。 哦，向上， 冇错啦，向上。咁佢就话好舒服嘅，佢仲要系两边佢同个老公，跟住佢话 即系可以分开嘅， 可以分开嘅， 因为好贵啊。 佢买两张嘅单人床夹埋一齐，咁跟住佢就系、是、可以咁样嘅，佢哋一齐瞓嘅时候，咪几好咯、一个如果喺度瞓紧瞓觉嘅，咁你咪躺平咯。一个睇书嘅话，你咪 系咪系咪圆形啊？张床 嗰张床唔系圆形嘅，佢唔喺九龙塘住。OK， 嗰啲叫电动圆床，系另外一种物种嚟。 嗰只 佢目的都系另外一个目的。 系啊，个天花板一定要发镜嘅。你讲嗰啲啊嘛，我唔中意嗰只。 我知你熟啲嗰啲系啦。 系啊， 咁另外咧，我哋跳开话题啦。另外一个咧，即系叫睇剧神器，其实即 系 好似一个 cushion， 但系佢咧就可以夹住个手机。 好似懒人嗰啲饼啊。 喂，嗱，咁讲，如果你瞓喺度睇嗰啲叫平板电脑，好攰嘅只手。 系啊。 其實係好， 因為 你要托住咁嚟， 咁咪唔應該咯。 係啊， 我唔會咯， 我都唔會。 咁你點啊？咁你喺 我電視睇 點樣睇？ 我床唔睇電視㗎，我床就。睇手機咯，但係就唔係煲劇咯，煲劇咁樣揸住睇，我覺得真係好辛苦，我唔會中意。 我都有嘅， 我都有嘅， 我有煲。 你用手機定係用平板？ 用iPad 咯。 手機。 咁你咪一路揸住咯，個 別。我唔需要擺喺度啊，咪有啲位佢可以有個架擋住㗎嘛，就擺遠少少啦，因為老花啊嘛，咁樣。 都要小心啦，眼睛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叫掃地機械人，即係一個圓盤咧。 你又有啊？ 我有掃地機械人。 關唔關事 啊 ？Highly recommend。 哇！ 係啊，真係。系几好，真系几好，同埋系啊，我只猫就好憎佢咯。 佢唔会坐上去啊？ 佢唔坐上去，佢就系见到佢就唉，佢又嚟啦。咁跟住佢就会跑上去三楼。 追求生活情趣呢间房系咪你姑娘跑快好多咧？佢起码两三样嘢佢都有。 因为有好多嘢，我觉得唔系生活情趣啊，而系佢令到我减少有好多麻烦嘢。 系啊，我觉得个机械人我都有。 机械人仲要呢个时候佢要开始工作啦。 我教咗时间， 系啦，教咗时间， 佢 每 偷懒 嘅，唔会偷懒，因为你翻咗你见到嘅，系啊，个成个地下真系干净嘅，同埋而家有一只嘅咧，就系佢可以帮你拖埋地， 哇， 可以拖埋地嘅，系啦，咁我就系佢有一个位俾你可以装一啲水嘅，咁跟住佢就系帮你吸干净之后嘅话咧，佢会帮你抹埋地咯。 呢个有兴趣， 系啊，我觉得 OK 嘅，呢啲可以投资噶。 希望每一个人生活愉快。翻嚟我哋嘅今日经典重现。就是披头四乐队， 好嘢啊 ！The Beatles 啊！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披头四 The Beatles。翻到咗六十年代嘅流行音乐文化史，有四个男士足足影响咗全世界一个年代嘅年轻人，佢哋都嚟过香港表演噶，有个好特别嘅名号叫做披头四，有啲人叫佢做狂人乐队。 Cause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but money can buy me love. I'll give you all I've got to give if you say you love me too. 披头四，英文叫做 The Beatles， 1957年创始于呢个英国利物浦，成员包括有 John Lennon、Paul McCartney、George Harrison 同埋 Ringo Starr。 他们真正定名是由1960年开始，62年之后就大红大紫。1960年代，香港人开始从歌歌淘兴去接受西方的资讯。当时被称为狂人乐队的披头四经常占据报章世界版。他们的访问、演出、表演、新歌，一举一动都引起很多香港年轻人的注意。1964年4月， Beatles 披头四宣布来香港表演，在尖沙咀乐宫戏院举行两场的表演，消息一出即刻轰动全港。当时的门券售价是20几至70蚊，开售没多久已经马上售罄。当时20几至70蚊是当时一般工人半个月的工资，那你想想吸引力是几大呢？不过在起行前几日意外发生了，鼓手 Ringo Starr 因为扁桃腺发炎留院，后来好彩另外一位鼓手 Jimmy 及时补上，才可以顺利出发。1964年6月8号，千几名歌迷在启德机场等候。当 Beatles 乘搭的航机到港的时候，尖叫声响个不停。头四 Beatles 最初几一对乐队，几首流行歌曲慢慢变成一种生活的态度。独树一次的披头四文化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他们的衣着、发型、鞋色等成为时尚潮流，亦都成为国际乐坛一个不能代替、不会忘记的名字。他们是 The Beatles， 披头四。As I write this letter, send my love to you.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将会在下星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政府提出关注。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该区，气温显著下降，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38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6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88跌咗2毫，腾讯控股281.6跌咗4.2，盈富基金18.33升咗1仙，美团155.4系冇起跌，阿里巴巴77.85跌咗9毫，中国平安46.95跌3毫，友邦保险77.9升咗0.7，建发国际集团18.02跌咗1.84，碧桂园2.87跌咗1.8，港交所300.04升咗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英镑9.358，瑞士法郎8.196，澳元5.23，加元5.755，新西兰元4.854，欧元8.083，每百日元对港元5.6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8点，跌169点。港金报16,310蚊，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34美元，卖出1,7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啲修路工程，位置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咁而家去龙尾去到摩星岭道。另外，观塘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样都系封快线噶。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在惠利道。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仲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另外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女神咧特质系应该咩咧？就系、是、识做家务 吓， 唔好下一句听埋我讲先啦。你唔系话哦，求其做完啲嘢就算咯。譬如我屋企啲嘢放喺边啊，我中意食啲咩啊，我平时喜好放啲嘢喺边度啊，你唔好乱咁劈我啲嘢。 我就系听完之后，只有一个感觉就系、是、服侍小伦唔简单。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CIBS 来自尼泊尔的故事，尼泊尔裔小朋友讲故仔俾你听。 Lugamari Tales from Nepal. Uncle Ramesh picked up a pen and scribbled something on the card. Then he gave it to the postman who was stamping many letters with the postmark. Dum dum dum. Lugamari Tales from Nepal.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 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好，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啦！ 你又好啦， 早晨啦。 去完日本翻嚟嘛？ 开心啊！ 系啊， 热热你， 系啊，差唔掂啊！ 你咧带啲手信翻嚟俾我哋， 去直播咯。 系啊，你好啦，志康之， 笑到佢啊！ 系啊，几开心啊！你， 我听日又去泰国添咯。 哇！咁啊，你 今日冇乜太阳，所以攞条命出嚟晒下。 系啊，都好嘅。系啦，你晒多 阵， 睇你晒得几耐。 系啊， 好啦， 不过问题都要解决嘅。 系啦。要答不答我哋咕噜咕噜嘅问题喎，系咪？ 系三个礼拜， 系你多咗好耐咯，已经 系啦。嗱，经过我呢两个星期咧，将膊头有花嘅水喉师傅都入晒我家房嗰度噶啦。咁咧，经得出个结论咧，就系咧，佢哋就话咧，呢个 case 咧就有机会系一啲公屋或者居屋，即系有一部分嘅居屋啊，公屋咧，佢点样咧？佢个升盘啊，即系洗手盆升盘啊，或者厨房个升盘咧。 佢冇獨立隔氣嘅。 哦， 咁咧佢全部咧就一次過咧就去曬呢一個地去水嗰個隔氣。 啊，一個隔氣 就咁變咗佢個途中就自然就會有呢個聲音出現啦。 誒、欸，即係不能避免嘅。 誒嗱，唔係不能避免嘅嗱。咁如果你嗱，首先咧喺个问题上咧就可以叫做冇问题嘅，不过你系接唔接受个声嘅啫。好啦，如果你唔接受个声嘅话咧，咁要点做咧？就要揾师傅上现场睇、究竟可以点样去解决嗰个问题啦。 哦， 系啦， 因为通常嚟讲嘅话，应该嘅就系每一个去水个位咧都有一个独立嘅隔气。但系如果你有咕噜咕噜嘅情况嘅咧，就因为嘅就系所有嘅就 是、 集中晒喺嗰度去，所以就会有啲咁嘅声。 咁因为佢途中冇啊嘛，咁佢咪自然你去得顺嘅时候，你咪 咪冇声咯， 就咕咕噜咁走到去嗰度。 啲水声嚟嘅就系 水 声， 哦，水声嚟嘅， 水声 嚟嘅，唔系咒语嚟嘅， 唔系咒语嚟嘅。 但我想问咧，如果真系佢真系想消灭种声音啦，佢要做嘅嘢咧，会唔会好繁复或者好贵？ 使唔使拆晒成间屋？ 所以我就话啦，呢、這个问题咧， 人哋嗰啲拆埋成栋。 唔好再问我啦，唔好再即系缠绕住我啦，因为 佢日本都谂住坐喺飞机食紧嘢都仲谂住咕噜咕噜啦。 唔系，因为真系要揾师傅上现场睇先可以达得 到， 唔系话你再 send 多条片或者再问多两条问题。 哇，你啊，花花， 一系你啊，花花， 唔系啊， 萦绕咗， 搞住唔放，个个礼拜都问， 唔系啊，因为啲师傅真系个个翻 office 嘅时候，我都，你喺啊，我嚟， 你坐低，咕噜咕噜，我有嘢问你， 系佢哋好惊啊，因为平时佢我唔会叫佢哋独立走入由我间房啊，佢哋以为 有 咩 事 发生， 炒人鱼咧，咁做错嘢咧。 好，你咁认真算你啦，即系总之呢个咁嘅情况，如果要解决嘅就真系要揾嘅就 系 所属嘅师傅，揾水喉师傅。 系水喉师傅， 好嘅，水喉师傅得。另外一个啦，就系铲墙嗰个问题 啊。系啊，嗱，咁咧有个朋友又系即系跟进咗个问题啊嘛，就系话啊，佢话佢上次装修嘅时候咧，个师傅就铲咗四五成咧，就已经。冇铲啊，就话系咁，即系咁噶啦，算多噶啦。好啦，咁我咁样答嘅。其实咧，即系喺我咁多年里边咧，系真系有阵时咧，有啲底咧系真系好实正，铲唔喐噶啦。 嗯， 系咪多年冇铲过咧？ 唔关事， 马小弟一样， 唔关事。有阵时即系 佢成日铲啦。日都有啊，所以佢甩晒 好容易 铲 嘅， 好容易铲，你唔铲佢唔得嘅。 我想讲咩，即系唔出得街， 唔好出啦，咁就唔好啦。 又冇，我铲墙啫嘛，讲紧。 好啦，咁咧， 唔系铲墙， 我话马小强啫嘛，唔系马小强，你听咗？ 系啊，系啊， 好啦，咁咧，然后咧，我哋就要点样做咧？其实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我哋叫洗漆水，即系攞啲洗漆水出嚟，成幅墙扫一阵。 但系佢洗漆水系洗漆嘅啫嘛， 唔系佢个名叫洗漆水，其实佢就揦个底出嚟。 有冇腐蚀性噶？ 冇 腐蚀性。唔系 你同埋你查嘅时候，查嘅时候使唔使要着四到手袜？ 唔使嘅。 我而家对呢样好惊。 洗漆水， 系 啦，咁你就即系扫一阵，大概个零钟后咧就应该铲得喐噶啦。 哦， 好啊，咁但系咧你问我咧。我是建議用第二個方法的，因為你第一個方法呢你又要即加錢啦，又工序多了啦。咁一般呢我會建議個第二個方法就是唔鏟囉。因為我哋做個底就叫最緊要實淨啫嘛。既然佢 都實淨， 係佢實淨到已經 鏟 唔到啦。咁做乜要無端又要使錢去鏟咗佢咧？ 氹咗浸油你都睇唔到噶啦。 但係有啲鏟咗，有啲唔鏟嘅，我咁就冇甩落。 咁你批灰啫嘛。 我批灰嘅時候批翻 平 佢。 好啦，咁當做視乎啦，當做好似有陣時我哋鏟咗少少，真係鏟唔喐，試過啦，成間屋都鏟唔到咧。我哋就建議唔使 換咗間屋佢啦。 唔係唔使鏟，咁你變咗。你就唔即系工序少咗啦， uh-huh. 我哋仲会即系退翻钱俾客， oh. 因为你冇铲底嘛， 唔好硬嚟。 吓你冇铲底，咁你冇做呢个工序，你系要俾翻钱人哋噶嘛， uh-huh. 而又实正，咁何乐而不为啫？咁、uh-huh. 我会建议系第二个方法添嘅。 明白，即系佢铲唔到嘅话，就唔好勉强啦。 系啦， 嗯， 系啦，即系所以有阵时即系。阿强爷有阵时咪 铲都唔喐 啊 嘛，我知铲都唔喐， 系啊， 就唔好铲啦。 既然佢点铲都系咁嘅，咁 咪 算啦， 系 咪先？ 躺平咯，呢啲叫 躺平咯。 原来里面都有人生嘅智慧喺度嘅，同埋有职场嘅智慧喺度吓。 强爷一阵晏昼嚟噶， 唔紧要，我一阵间想试一试嘅就系用嗰啲咩洗咩 洗漆水， 洗漆水吓浸一浸佢， 浸一浸佢先， 抹抹面， 可唔可以再 铲 一铲？好啦，问题完之后嘅话咧，今日我哋。 嘅内容咧，就讲讲有关呢个就装修完之后咧，我哋点样去验收间屋 啦？系啦，嗱，我装修完最紧要验收啦。咁但系喺呢个问题之前咧，我想。即系攞十零秒嘅时间啦，系啊，就系因为咧 过嘅啫，十零过咗啦，已经 冇啦， 过下一个 冇啦。因为咧，我外母咧啱啱喺加拿大落机，而家咧就开一落机已经开着个收音机听紧你哋。 外母你好，明外母你好。 咁你系咪想俾个 loving kiss 啊？点唱 啊？最好啦，如果得就啊，好啦，咁咧就阿婆婆啊，阿伟啊，我而家喺度做， 你叫外母做婆婆嘅咩？ 系，因为佢我跟我个仔叫啊嘛。 哦，系。 啊，婆婆你好啊，阿伟啊，我好开心你翻，你翻到嚟。 廿几三十秒啦已经。 我哋个个都好挂住你啊，因为三年冇见。系。我买咗冰沙篮，今晚翻到屋企我会煮俾你食噶啦。 哇！你冇狂指啲嘢啦，哎呀，好啦，继续翻嚟。好，我哋讲翻嘅咧就系话咧，完工之后嘅话咧，验收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应该要带啲咩先？首先我有啲咩八宝要、 哦？好啦，咁呢度咧，请各位揾张纸 mark 低佢咯。好啦，首先就系带小型电灯啦。咁咩叫小型电灯咧？就系、是、有啲咧插，即系好似一个插梳咁嘅，一插落个插梳位、就有眼灯着嘅。 知道。 咁呢个一定要用，因为我成日都讲咧，基建好重要。基建如果你验漏咗，你到時話有問題嘅時候，你就好大件事。你反而你眼見到嘅，我個櫃門花咗呢啲嗰啲，反而你就之後搞都仲得啊嘛。好啦，咁你用個小型點燈逐個插啦，然後相機啦，即係影低啲現場嘅照片啦。 手機 但我想問翻，係會有機會唔得㗎？啲插即係嗰啲插數 係㗎， 新整嘅但係 係啊 ，OK 係啊。 即系冇电，你嘅意思系？ 系啊，冇电到咯， 冇电到就系冇电到。咁嗰啲就系里面嘅嘢啦，墙身里面嘅嘢。 嗰啲你可能最后你可能要凿 烂幅墙 或者明线，咁点得噶？ 明白。 好啦，然后水桶啦，咁一阵水桶我会讲细讲嘅，我先讲嘅。 水桶。 咁啊，小型电视啦，咁你因为小型电视，你就系又要插咗佢。即系个收得清唔清楚啦，因为你收唔清楚又系要一早搞啦。 要试下佢嘅天线。 系啦，拉尺啦，咁啊，即系究竟啊，系唔可以两边落床啊，摆唔摆到个六尺床啊，等等啦。咁嗰啲 label 纸就你贴低佢边度有问题，咁你咪叫师傅去帮你执漏咯。 系。 咁然后硬币，一个$5硬币，一阵讲啦。毛巾。咁你试去上嘅时候你会整湿嘅，咁呢啲我哋一阵可以讲嘅，好冇？ 好啦，我哋再重复一次嘅，要带嘅就系一个小型电灯啦、相机、水桶、小型嘅电视、拉尺、label 纸，同有就 系 硬币同埋毛巾嘅，即系我验楼嘅时候所需要带嘅一啲工具。 系啦，呢啲带齐咧就冇衰噶啦。 吓， 香使唔使？ 吓， 香使唔使？ 呢个就拜四国嘅时候开始。 系啊，睇下你哋各人嘅要求。 香港少啫。但其實我以前咧，即係如果租樓咧，我一定咧分一分間屋啊，所謂叫做揾嗰啲叫做殺蝨藥定唔知咩，一支要噴射嘅咧，咁跟住一開個掣佢就啤咁噴咧，咁跟住閂埋曬所有門窗，走咗佢，後日先即係聽日先再嚟咧，即係等佢全日就分一分。你其實你建唔建議？即係呢啲好似話殺一啲牆裏邊窿窿罅罅等等所有存在嘅昆蟲或者小菌等等。 其實好嘅，即係呢個係好嘅，即係無論。有用冇用都好啦，咁你係做一做佢嘅，咁又唔係貴，咁我建議值得。 即係你講緊嘅嗰啲咩炸彈啊嘛， 係 啦 係 啦，嗰啲殺嗰啲咩滿啊昆蟲嗰啲。OK， 好啦，一嚟咯，咁啊先嚟嘅話，我哋先睇嘅係最重要嘅係地磚。 嗱，地磚咧，你一定要試嘅，因為嗱大家識唔識打麻雀？九筒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咁你就好似九筒咁，就坑嗰九點，即係攞個就係嗰五硬幣啦，攞個$5坑嗰九點。 坑啲牆， 坑個磚， 坑個磚，你講緊地磚， 地磚 係啦， 或者牆身磚都一樣噶啦。咁因為你地磚咧，尤其是地磚而家兩尺啦，咁你坑九點。好啦，如果坑九點，其中一點係空洞聲嘅。咁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你話九點裏面有成三四點，你都係空洞聲嘅咧，咁呢嚿磚咧就要換啦。 即係全屋啲磚都要坑勻。 係， 有磚嘅地方。 其實磚葉咧就唔使烏低身坑咁辛苦啦，有支長嘅棍啊，即係嗰支。 个头系一个圆波波嘅，咁你用个支铿，你咪唔使污低身咯。咁、你话我验一层楼啫，我唔会专登咁样买一支嘅，咁你咪用个五蚊 银仔。我所以头先你讲过嗰个硬币就系搵嚟铿地砖同埋铿一啲嘅墙砖嘅。 系啦，系、啦，就 系、 咁样做。 就是、九同嘅嗰个位。 系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系啦，每一个每一粒砖都要咁样铿啊。 咁你如果两尺两尺咪咁坑咯，如果你细嗰啲你都坑唔到九点啦， 咪就系咯，我就话唔系坑 四点咯， 要好似个九同咁细粒， 系啊 ，OK 好啦。地砖之后的话呢，当然我哋如果系有啲人未必系地砖嘅，可能系地板嘅，咁又点样测试咧？ 地板咧，第一就系睇佢有冇起波浪啊嘛，咁点样睇啊？咁咪乌低身去到即系贴咗个即系个视线贴近个地板，咁、你就自然会即系睇到佢有冇起波浪噶啦、如果冇咧，第一关已经叫过噶啦、第二关咪去睇下佢有冇发黑咯，咁、你眼睇到噶嘛、然后第三啦，就系、佢平平滑，咁你嗱砖同地板都系咁试嘅，你唔好着鞋，即系唔使搵只手逐条攬摸嘅，你唔着鞋 踩落， 然后咧唔系。扫啊，即系好似滑船咁扫，咁、你卡到你只脚，咪代表嗰度唔平咯，好、简单啫嘛。 我仲以为系碌粒波子， 唔系 碌波子咪知佢斜， 系啊，斜佬咪碌咯， 啱咩？ 你如果系呢样嘢咧，我都睇过啲片啊。咁你要好斜先得啦， 系啊， 如果唔系，如果唔系点会有可能粒波子会喐啊？ 可能有鬼咧， 系啊，所以间屋好斜， 可能有鬼咧。 好啦，咁其实就啲好简单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嘢？啲鬼鼠地方我哋 嗱，头先电掣位我讲咗啦，咁、但系仲要试埋灯啦，即系嗰啲灯啊，逐粒逐粒去试啦，系、嘛 ？OK， 好啦，然后咧呢样嘢好重要嘅，试地去水。好啦，咁我就其实。洗手间、厨房同埋露台都系一样咁做噶啦。 任何有水 嘅，任何有地去水嘅，咁、你就喺好似我， 水去 我就喺洗手间。而家我喺洗手间门口啊，我就攞个桶，个水桶慢慢倒啲水落个地下度、好啦，如果正常咧，所有地砖咧，佢如果有地去水咧，佢系会有微斜，就去咗个窿嗰度嘅。好啦，咁你倒少水落，如果佢一路咁。啲水系去住个去水窿度走，咁啊即系代表个科水，即系我哋叫微斜系做啱咗啦。如果做啱咗之后咧，就大量个水倒落去，睇下有冇塞啦。好啦，咁至于星盘同浴缸都就调翻转啦，将个即系个去水塞咗去先啦，然后就开到个水喉最大，然后有个高位有第二个去水噶嘛。咁正常咧系去得到嘅，即系就算我唔记得闩水喉，你个第二个高位嗰度去得到水嘅。 系。 如果去唔到咧，就代表唔合格啦。 即系斜度做得唔好啦。 系啦，然后咧浴个座厕都要试。咁座厕点咧？首先开头就落一两张纸巾，咁落去试一试去唔去得好啦。然后再落好大扎，好大扎，好大扎。 有机会中招噶喎！如果你咁大扎，有时就算正常嘅塔都有时去唔到噶。 咁咪啱咯。 咪 系啊，咁咪啱。咁咪话俾佢听唔得。 就 系 唔得咯。 哦， 好啦。咁咧，我咁多年咧，我真系有啲朋友咧，真系话，哇！明哥啊，我要叫自己做明哥。明哥，你咁样系好似好唔环保喎、啊！我真系谂，因为我真系用手巾仔嗰啲环保人士嚟嘅，我就谂咗个方法咧，可以环保试坐厕。系点样做咧？就系、你嗰日朝头早有咁饱食咁饱，然后去真试。 玩啦你！ 我就好认，我就好认真听你，我就好认真听你讲 啲咩啦。咦？唔系啊，呢个你觉得我讲笑，我认真讲嘅。 咁啊，同装修师傅，你等等啊，我开大师。 系啊， 系啦，去私厕所啊，咁啊。 喺出边等你啊。 你自己去验楼嗰时，唔等个唔使等个师傅喺现场咁，你自己去试完先都得噶嘛。 呢个下一个系好。另外仲有啦，就系譬如可能系嗰啲即系窗台啊，定系啲咩系嘛？仲有 嗱，首先铝窗又好重要啦。咁铝窗咁啊，开闩睇下个价位有冇顺唔顺啦。呢个好简单。第二咧就睇下条胶边啦。嗰条胶边有冇松脱啦？然后咧睇下佢有冇薄口。正常咧条胶边咧就唔应该系中间有个薄口嘅。咁你睇下呢几样有冇问题啦。好啦，然后。正常最重要系试咩啊？试有冇漏水，有冇入水嘛？咁但系试有冇入水咧，系真正要专业试咧，又要搭个试水棚，又要高压窗。咁但系我冇理由，我啱啱装修完要嘥钱咁样试噶嘛？咁点样咧？唯有一个简单嘅方法咧，就系嗰日有冇对流风，风大唔大？如果有对流风， 將一邊窗開咗佢，你想試嗰張閂咗啦。有啲紙巾咧，一張紙巾可以搣到四，仲可以分到四塊，薄到好似蟬液咁，你就擺埋個窗度。如果佢吹得喐呢張蟬液嘅紙巾咧，咪即係漏風咯，即係咁你 漏風真係會撇雨咯。 咁咪會撇雨咯。 咁仔細啊！ 咁樣我真係唔知喎。 嚇！梗係咯，真係。 唔係使佢 又你又要我講嗰句，即係要我喺度坐喺度做咩啊？ 呢啲叫驗屍咁樣。 係啊， 俗稱驗屍咁樣。 驗完之後嘅話，應該好多事㗎，係咪？你揀 裝修師傅個塊面黑曬已經。 好啦，嗱咁其實當然啦，我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完工之後嘅話咧，你要驗收單位嘅時候咧，亦希望大家要注意嘅啲地方之外，每一次咧，你一定喺臨走之前嘅話都有啲家居嘅 tips 嘅。好啦，今晚嘅話我哋去到好凍啦，啊有冇啲乜嘢即係 tips 嘅話係比較追翻我哋即係貼地啲嘅，就係如果係凍嘅朋友，即係凍嘅時候嘅話，我哋應該 我有兩個家居 tips。我見你哋頭先十點鐘十一點啊，係咁講又羽絨又剩啦。我有兩個 tips 俾大家，第一個咧就係另類嘅保暖方法，就係叫驅寒問暖。点啊虚寒？ 好似头先你同阿婆婆咁咯，吓 阿样样 就系头先你话 反晒眼啊！ 我觉得真系越嚟越 Q， 但系呢种 Q 系我接受唔到。 唔系啊，真系嘅，唔系啊，真系噶。如果你咧同你有屋企有即系年长嘅朋友 关心下佢。 如果唔系同住嘅，打个电话问下话佢啊，着多件衫啊，保暖啊，等等啦、啊。但系如果系同住嘅，今晚翻屋企啦，揽住佢，揽住佢同佢讲啊。你冻唔冻啊？即系要保暖、啊。 家居贴士今日真系吓，好窝心吓、 啊。 我仲以为 你 话用啲用啲咩地砖啊，会暖啲啊，地板会暖啲。 我真系成日去做啲义工。 得，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即系 救咗啲毛衣女鞋系嘛？ 咁我讲过啦，唔好令阿鋭鋭反掉晒眼嘅搭贴士啦。好啦，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可能冻啊，会开暖炉啊，开暖风机啦。大家要记住，唔好开抽气扇。 开暖风机嘅时候唔好 开暖风机，开暖炉唔好开抽气扇。其实开冷气一样嘅啫。你今晚翻去试下啦。你开咗即系厨房、洗手个抽气扇咧，你喺个门罅摸下，啲风咧系咁不断扯咗入嚟嘅。咁变咗你开暖炉啊？点解我成日开都唔够冻 嘅？ 暖嘅，因为你开咗抽气扇，你就将啲暖气咧就抽走咗。 哦，咁你就出边好暖啊？ 系咪？系啦，就系 造福人群啦。 系 咯，啲邻居话咁暖嘅。 系啦，所以咧呢个系好重要嘅，同埋又会悭咗电啊嘛，即系你系咁不断抽走，咁佢咪唔暖咯。 OK， 好，非常多谢大家啊，过一个暖粒粒嘅晚上啊。好，今日多谢家居明哥哥。 冇错，咁啊亦都点埋唱啦，头先系嘛？ 系啊， 得啦， 咁啊点俾老婆，点埋俾老婆使唔使啊？ 唔好， 得好，嗱好， 好大。 多谢晒，十一点半之后翻嚟咧就会有中医取上，今日同我哋讲下其他嘅话题嘅，先喺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三季录得投资亏损1001亿，所有投资类别都录得亏损，港股同埋其他股票投资分别蚀273亿同埋192亿，按年都扩大。港股亏损扩大近4%，其他股票投资亏损远多过去年同期嘅7亿。上季债券投资亏损228亿，按季扩大近8%，去年同期就赚82亿。季内外汇投资亏损308亿，按季扩大16%，按年由赚转蚀。去年七一嘅刺警案，50岁男子梁建辉怀疑喺铜锣湾崇光百货外用刀刺伤一个警员，其后以刀刺向自己之后死亡。死因庭朝早召开研讯，由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处理，将会传召15个证人作供，包括死者嘅亲属。当晚被刺伤嘅警员亦都有现身法院。 研讯为期六日，设有陪审团。庭上宣读多份书面供词，包括当时在现场的记者、警员和商场保安等。事发在去年的7月1号 ,28 岁警员苏敬祖遇袭之后情况一度危殆，其后转为稳定，梁建辉当晚送院不久之后证实死亡。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说，黎智英聘用海外大律师抗辩原本不需要人大释法，中央希望通过香港法院本身的上诉机制解决，但是香港法院未能够从国家法律层面理解国安法立法精神和法理逻辑，中央不得不做好释法准备，以确保国安法得到完整准确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卢文端认为，中央希望香港的司法制度能够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清楚了解立法原意并且承担责任。今次中院裁决完全根据普通法思维行事，甚至沿用过去英国殖民管治时期的所谓惯例，未能够从国家宪制层面正确认识国安法的地位，对国安法权威性和凌驾性缺乏应有的重视。澳门当局要求所有在澳人士，包括澳门居民和非居民，即日起至星期五必须要每日进行一次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因应澳门近日出现多宗输入关联个案，为了排除社区内可能潜伏的个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决定作出有关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步下降到晚上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70点，升了66点，总成交金额72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1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3.14元，升了6仙；腾讯控股284元，跌了0.8元；盈富基金18.38元。升了6仙，美团156.5元，升了1.1元，阿里巴巴78.3元，跌了4.5元，中国平安46.95元，跌了3元，友邦保险77.95元，升了1.75元，建发国际集团18.04元，跌了1.82元，吉利汽车11.08元，升了8.2元，碧桂园2.92元，是跌了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 7.808， 日元 138.82， 瑞士法郎 0.953， 加元 1.357， 人民币 7.147， 英镑对美元 1.198， 欧元对美元 1.035，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7点，跌了110点，港金报16,330元，跌了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3美元，卖出1,75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提翻你一啲道路工程，中环北。 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的快线需要封闭，龙尾摩星岭道。另外观塘道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快线都要封闭，这边龙尾在德宝花园。还有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的，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的慢线封闭，龙尾在汇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还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系希望仍然喺每个人嘅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嘅接力棒一定会传落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们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欢迎我就亲爱的齐 Sir。 齐 Sir 你好。 齐 Sir 你好啊。因为每一次我们跟他谈完偈之后，你都学了很多东西，还有理解 了很多东西，落袋 真的带很多东西，有时想呕一些出来。好了，今天我们要讲这件事又是的。特别我会觉得天气开始转凉呢，有时无端端你睡睡觉或者你睡醒之前呢，因为我睡醒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抽筋啊。 是啊。 是啊。 我都试过啊，我是主要是脚趾的抽筋。 这个位置不同的地方都有试过抽筋的。 但有些人呢 就小腿， 他又嗱抽筋啦，有些又会有筋抽嘅。 咦，筋抽取上 点啊？ 嗱，气枪。 如果嗱你抽筋嘅时候咧，即系话抽搐咧， 系 痛咧。但系筋抽咧，即系好似有啲人瞓醒话神僵，好硬好紧唔松，但系佢唔系抽筋，佢好紧啫，成个人啲筋好紧，即系我好手紧啊。啲筋 丑，你暗示啲乜嘢啊？ 即系成日都觉得有啲手紧，系啦，啲筋好似抽住唔顺。 有， 系啦，都系一样，就只不过程度问题。呢、這个人佢点解会咁中意瞓觉瞓到你半夜最熟睡嘅时候嚟抽？点解有啲会去到临天光起身伸懒腰嘅时候嚟抽？有啲都未至于抽，就系好紧、好僵硬。其实咧。 整體嚟講都係關我哋嗰啲根嘅事先。 哦， 咁、但係根呢個字眼咧，喺中醫學裏邊咧就係、一個好整體嘅講法。喺現代醫學裏邊，相對應咧就係、一啲肌肉啦、韌帶啦、筋腱呢一啲咧，就係、整體中醫講嘅根嘅名稱。其實咧，中醫角度肝就主筋，咁、抽係一個喐動嘅現象。咁我哋中醫就叫做肝風內動， 肝風內動 係啦。咁但係本來中醫認為肝臟咧係藏血，咁而佢有足夠嘅血養住個肝，而個肝將呢啲血疏順疏泄去到啲手腳四肢，咁所以啲四肢就足夠血用，啲筋就會滑利活動得順利啦。但係如果夜晚咯，半夜咯，靜止咯，啲血氣行得去到啲手腳四肢遠端唔順，咁啲血唔到，咁佢就出現有風動之象啦，就抽。咁一抽嘅時候，啲即係運動啦，咁啲血咪逼落去啦，逼落去嘅時候佢就可以停啦，咁嘅意思啦。 哦，即係其實係因為你嘅就係你嗰個肝嗰啲血氣唔夠， 肝血唔夠， 係啦。但係佢已經去到你啲手腳嘅時候，跟住話：我冇嘢啦，我唔夠血啦。咁 係啦，佢就 喐， 佢就會抽啦， 就會翻嚟啦。 所以不論係眼眉條又好啦，隻眼啲肌肉、面部啲肌肉跳啦，周身啲肌肉無端跳跳跳跳跳咧， 不 冇錯啦。呢個其實就係我中醫角度嘅肝。 中醫角度 就唔係現代醫學，我係驗個肝功能冇事唔關事，呢個係中醫角度肝血唔夠，啲血養唔到啲筋。 係啦，其實咧，取材我哋想問嘅就係話，喺唔同嘅地方抽筋，會唔會係有唔同嘅解讀啊？係 啊， 譬如可能有時係腳趾啊，有時有小腿啊。 嗱，基本上解讀就同一個原則，都係同肝風內動。肝血唔夠，爭在遠啲同近啲啦。如果我係腳趾抽筋，就最遠啦。小腿抽筋就開始 近 翻身體啦。咁理論上咧，越近嘅地方出現抽筋，就個身體越差咯。因為嗱，遠嘅地方唔夠使，都因為佢係真係遠啊嘛。如果近嘅地方都係啲氣血唔夠用，先又嚟抽啦，咁啊即係身體都幾虛弱咯。所以嗱，如果你話我半夜抽筋嗰個人，同晨早起身抽筋嗰個人，邊個虛啲咧？就係、半夜抽筋 啦， 因為你半夜都瞓唔到幾個鐘啊嘛。咁點解咁容易抽筋咧？咁但係當然啦，頭先阿 Joy 講到天氣凍，我哋個人如果陽氣唔夠，咁出面冻咯，我啲血脉又收缩，我平时个阳气又唔够咯，气血我又唔够旺，咁我会唔会特别容易喺冬季出现有抽筋呢啲现象呢？因为呢个系你原始体质弱，再遇上个天气冻，咁你相应底下脚系距离心脏嘅远端，所以啲血落去只脚效果就唔好。所以我哋嗱，有阵时候去到啲朋友屋企，佢哋屋企咧就梗系除咗鞋入去啦，屋企啊地下系地砖嚟嘅， 哦，冻冰冰啊， 冻冰冰，你啲脚趾就嚟抽筋啦，其实就系啲血唔到， 哦， 佢就嚟抽咯，抽嘅时候咧，咁你又死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唔知点算好，咁所以 即刻掹佢啲脚趾咯。 但抽筋嘅时候应该要点做啊？咁 通常嚟讲咧，真系会好多人用翻生活方法就拉筋啦，啊，譬如话企直啊，拉直只脚啊咁样。咁但係如果瞓覺瞓到半夜嘅時候呢，亦都係嗱，有啲係體質虛嘅人，有啲係凍嘅人，甚至乎有啲呢係孕婦，佢哋好容易會瞓覺半夜抽筋，因為佢肚大㗎嘛，咁壓住個肚下墜，壓住嗰個腹股溝嘅血管，啲血循環唔好，佢又會抽㗎喎。 你呀、大肚腩都係啦，應該。 咁、okay, 所以呢最能夠有效當時呢就話扶一扶呢、這、一個即係抽緊筋嗰人，盡量佢對腳就係斜落去床邊，可以雙腳到地，然之後點樣痛都好啦，盡量堅持扶住，慢慢企直，能夠一企得直嘅時候咧，啲血一到。佢就唔抽噶啦， 哦， 系啦，但以前好多 呢、這個真系要學下， 系啊，要試下嘅，因為我哋即系總系一生人都總會有試過， 一定有 嘅，系啦。咁你試過嘅時候，當然當時哇痛得好緊要，邊個幫到你啫、有陣時可能甚至乎冇人幫到你，咁你點樣辛苦都好，你就只腳點樣都要俾佢落地。跟住你企起身 啊！做錯嘅話，會唔會就係、會引嚟會更加唔好咧？有啲人會中意捽佢噶嘛， 最多 我就係 捽 咯，我就係咁樣捽下死捽難捽。 當啦小腿抽筋，好多人最近，哎呀隻手喺度搓搓搓搓搓。嗱呢、這個手段咧，亦都係可以緩和到嗰個抽筋嘅當其時。咁、但係咧，亦都係非 即係正式嘅統計啦，以前有啲傳統嘅老前輩，佢哋嘅角度咧就係、是，如果你同佢初當其時咧，佢真係感激你，因為當時舒服咗。但係之後咧，佢只腳點解會多咗一啲好似靜脈曲張嘅元素咧？佢就跟住又會。揾翻你， 系啊， 又揾翻你做乜嘢？ 因為當日你搞到我好舒服。 點解我只腳咁樣呢其實呢個都係同嗱，不論點解同靜脈曲張會又扯上有一個講法咧，靜脈曲張都係下肢個循環回流嘅表現唔理想。 係啊， 咁你個小腿抽筋本來就係肝血運行得唔好，落唔到啲肌肉，所以你咁樣強行去捽佢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產生有呢一啲。日後的反應咯， 哎呀， 所以最好不過咧就係、是、一係你就用翻好似現代方法，就係、是、拉筋， 嗯， 一係拉筋其實都係蹬直只腳，等啲氣血順翻落嚟， 嗯， 一係你就落床企喺度，但係咧呢、這個都係遲，因為你每一次都係用一個方法去舒緩當其時嘅抽， 嗯， 我哋係要揾一個方法去減低，唔好俾佢抽， 嗯， 咁但係如果頭先話啦，係由於肝血虛。而導致抽咁啊，要補肝血啦，但係補都係要時間先可以補得夠。咁、 嗯、 但係最短暫嘅方法又可以即刻嗰晚盡量唔抽係點呢夜晚臨瞓前浸腳。一定係浸腳先，即係用暖熱水浸腳。嗱、人體個陽氣自身嘅氣血循環唔夠好。咁又唔係個個識得自己幫自己按摩嘅話，咁、又唉攰啦，咁不如開盆水浸暖對腳，先上床瞓。咁、當你喺睡前令到下肢嗰個循環改善，你成個晚上出現抽筋嘅機率咧，就相對係低好多。 好，唔使加啲咩嘢㗎啦， 姜咧 可以加姜，嗱、可以加姜。嗱、以前仲有一啲人做嘅方法咧，就係用姜灸。用姜敷對腳、直情買啲新鮮嘅姜翻嚟啦，跟住咧就磨到變成姜蓉啦，咁啊將自己對腳咧就晾咗喺個凳嗰度下邊就墊張嗰啲一次性膠台布啦、因為佢會流啲姜汁出嚟嘛，咁、對腳放咗上去之後咧，就好似醃嘢咁樣啦，就揦曬姜蓉咧， 都好似姜汁雞腳咁樣， 就鋪買鹽焗雞攞啲泡， 要醃幾耐啊？ 嗱，鋪住喺度，跟住再包翻用嗰個膠布包住只腳。噏住濕住咁樣咧，大約咧十分鐘。 好麻好煩， 好煩啊！ 但係咧，姜都磨兩個鐘頭。 但係嗱，當你將啲姜一滤翻走，揾乾揾濕毛巾抹翻乾淨只腳，你一上張床咧，嗰對腳咧就喺度發温。 哇！ 發温， 發温，發温腳， 好舒服。你直情如果你嗱你冇嘢嗰個唔覺嘅，但係佢只腳真係冰冰冷冷，唔識得好似成晚瞓極嗰只腳都凍冰冰咧，佢、會好舒服㗎。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方法咯。如果唔係咧，你真係簡單啲就係姜煲水浸腳，或者用艾草煲水浸腳。咁或者你。屋企如果有啲用唔晒嗰啲花椒、八角、桂皮、草果，咁、你都可以爱嚟浸下脚嘅，即係整卤水嗰啲啊。 顺嘴顺便整埋卤水雞翼。 因为 汁脚卤水脚。 因为呢啲都喺有具有新温。发散、驱寒、活血、都可以用嘅，即系你屋企冇嘛，你情急自身有咩咧？我仲有包卤水料喺度啊，咪就煲咗嚟浸。 都得，有啲系就嚟一包咁样噶嘛，系咪 啊？即系你买就系嗰啲啦，一块桂皮，有两粒草果，有啲花椒、八角 ，OK， 佢一样系驱风嘅。 系啊， 蚝油咧，我有蚝油， 蚝油唔得，你可以用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得，胡椒粉得，系啦， 即系渗落去， 因为渗落去啲热水里面啊嘛，嗰啲热水，咁你粉系最容易开 嘅。 佢就系少少，佢可以产生一个行气活血。咁你嗱，瞓觉嘅时候之前你就做咗呢个方法。当然啦，你个皮肤本来系好过。敏嘅人，你就唔可能用呢啲温燥辣嘅嘢刺激佢啦。 系啊，唔好话取上胶， 烂脚嘅大佬。 当然都有条件嘅，因为有啲人真系会过敏啲嘅。但系若然啦，譬如话啦，调翻转有啲唔方便，搬盆水都惊可能会整到啊，跣亲嘅，咁可能佢都可以捽一啲即系温性嘅药油。温性嘅药油，譬如话我哋见到好多唔同牌子嘅药油，有啲系白色，又有红色两种啊嘛。咁啊，红色嘅。药油咧，即系或者个标志系红嘅咧，通常都系带温热啲嘅。 哦，原来有分噶。 我就覺得佢就係我就揀啲味嘅啫。 係啊，所以 係唔識嘅喎。原來 如果有啲係啦，温熱啲嘅紅色嘅啦，即係如果同一個牌子佢出咗有兩隻，一隻白色，一隻紅色嘅，通常都係紅色嗰只咧係温熱啲，出完會暖啲。 白色嘅咧， 白色會涼啲啦， 好似薄荷咁。 冇錯啦，佢就會涼啲，可以清熱。但係而家我哋唔要佢涼，如果唔係你成晚只腳浸浸涼，好難搞嘅。 好在你講講啫，因為我揾隻酒你屋企多數都 係 呢只。 冇錯啦，我哋要用温暖嘅嘢。嗱，呢個咧就係外治立即進行咗，咁嗰晚咧你就好舒適咁樣瞓到第二日啦。咁呢個就唔需要咁複雜，不過。呢、這個方法咧就係、是、有啲治標不治本嘅，因為你總括嚟講，你都係當晚用有做就有效，冇做佢會冇效 嘅。 但係個本質咧就要先考慮到係血唔夠，血唔夠嘅原因咧就要睇下究竟你有冇食嘢唔吸收，定係食得太過清，或者食得太過少。嗱，好似當一個老人家咁為例，老人家可能佢咧就獨居長者，又冇乜人同佢一齊食飯，佢又蒸條鹹魚咧就食幾餐嘅。 係啊，咁、這個飯盒分幾次啊？有啲朋友 能量唔夠啦嘛，咁你咪會抽筋咯。但係佢冇諗呢個問題啊嘛，咁佢唉都即係係食飽就算咯咁樣係嘛，食兩條菜就算咯，咁佢根本就係寒涼。所以如果好似以前我哋話有啲人食咗嗰啲通菜。会抽筋啊！ 系啊， 咁啊，点解咧？究竟系咪真嘅咧？吓咁嗱，唔系人人食咗都会抽筋嘅，系嗰个人本身佢系虚寒，成日都手脚冰冷，成日都觉得个人见头晕噶啦。由于呢啲菜蔬都系喺水耕，佢有啲寒凉噶，因为佢通心菜 浸喺啲水度噶嘛， 喺个水里边系寒性嘅菜。如果你唔落翻啲蒜头啊或者姜啊去炒佢嘅时候，你真系就好好中意食呢啲菜，咁你个人又虚，咁佢咪容易令到个身体啲气血减弱，嗰、那个下肢受寒啦，咁佢咪抽筋俾你睇咯。 哦， 明白。 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煲翻啲补血嘅嗱，例如咧，我哋平时生活里边咩？当归啊、红枣啊、党参啊，呢一啲都系具有补气血嘅材料咧。你饮咗个气血旺啲咧，你都会少啲抽筋嘅。咁但系当然啦，呢啲嘢又有机会有啲人又容易热气啊嘛。咁佢可能唔受。咁我哋最建议咧，最多咧就系用一下啲桑寄生、黑枣、杞子。咁可以斋系咁样煲水饮。咁呢啲咧就已经好肯定。好有效将抽筋现象明显舒缓嘅。 桑寄生都似乎都 好 均匀， 系 啊，都 桑寄生 出现喺我哋嘅节目。 久唔久啊？取上提一提桑寄生。 因为呢、這个嗱，我哋点解咧？因为我哋都市人，我哋最紧要就系经济实惠有效。 系啊。 咁桑寄生又个个听到都唔惊。孕妇嘅都可以做安胎。咁如果桑寄生，我哋用三钱跟住揦佢黑枣咧，就五六粒，揦一汁仔杞子，大约三钱就系、是、三味嘢啫。咁我哋就。用四碗水去煲，煲佢半个钟头，咁啊剩翻大约一碗碗嚟，自己一个人独享。咁你饮咗可能连续一个礼拜，我成日有抽筋嘅人嘅，我连续一个礼拜隔日饮佢三次。咁当然啦，呢啲药系冇任何对任何身体刺激嘅，亦都唔会话对于你有冇食紧西药嗰啲问题有相冲，因为呢啲系好温和嘅嘢，系只有一种人咧就唔建议食住，就系、是。伤风感冒，就唔好保住啦。呢啲系都系有啲咁多补嘅。咁、如果一个礼拜你饮得到三次，你即刻已经可以睇得到嗰个感觉系咪？咦，好似即刻少抽咗。 咁系咪之后以后都唔使饮噶啦？ 跟住就由三次变两次。所以嗱，你开系啊，唔系冇错啦，冇嘢系一定可以一次就搞掂。但系咧方向准咗先，由三次稳定咗冇事就变两次，两次做咗两个礼拜。都冇再翻轉頭變一次，一次一個禮拜，咁、當都係一個茶水啦，係咪？咁如果嗱，你要正視到你自己嘅生活飲食習慣，如果改到，咁你就唔使搞呢啲，都唔會抽筋。即係我自己都唔會飲桑寄生，因為我冇抽筋啊嘛。 唔飲桑寄生，因為我冇抽筋。 咁你話我有抽筋，我唔怕。 啊，要去喝下咯。 怕咩？ 取材，但我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就系抽筋嘅。你头先有讲到，可能你弱啊，或者系点样啦。但系我运动嘅时候，有啲人都会抽筋噶， 好危险噶，游水抽筋先危险啊！ 你运动， 我都已经做紧运动啦。 系啊，冇错， 我血气应该好啊嘛。 当时如果我哋嗱，先讲跑步先啦，跑步或者行山。咩事呢個人會無端端抽筋呢？其實就當時佢嘅肌力已經係透支，佢頂佢唔夠啦，氣血唔到。其實即係代表話你個鍛鍊唔夠，你個肌你個量已經過量，你其實係要休息嘅。所以呢一種亦都係啲血唔到而去抽筋。嗱，有啲人踢波。加时又加时又加时嘅时候，咪抽筋咯。 嗰啲嘢炸炸地嘅啫，嗰啲系啊嘛，跟住佢要个入嚟。 咁但系相反嗱，呢啲都系一个身体当其时已经去到体力透支，佢顶唔顺啦。咁呢个咧都系要休息嘅， 就要留意啦。 冇错啦， 运动之中嘅话， 许 Sir 你又系游泳高手啊？游水抽筋又点 解咧？游水嗱，当时当然系嗌救命啦。 许 Sir 你真 系 冇， 救 命！ 嗱，首先要嗌救命。然之后自己要冷静，因为你越紧张，个人个肝就会越旺，啲紧个人就越紧， 就越抽。 所以先你要尽量要放松，系嘛？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学叫救生员咁样，你游到埋去，嗰个人紧张嘅，佢就揽你噶啦。 系啊， 咁你梗系话，哎，先生你镇定啲啊，唔系我唔救你噶，系咪先啊？咁即系佢都系要放松。如果咁当然啦，个个都惊紧嘅时候，咁你真系点放松咧？咁你都要自救嘅。所以咧。喺游水期間，點解成日睇電視話食飽嘢唔好去游水住啊？冇食嘢又唔好去游水啊？咁樣嗱，冇食嘢你個氣血唔夠，你一運動嘅時候啲肌肉冇能量，佢又嚟抽筋。食飽嘅時候啲氣血就落咗去個胃腸嗰度幫助消化，你又要做運動，佢啲血又未翻得到去啲手腳，佢又容易抽筋。嗱喺太凍嘅天氣，你唔做熱身，你一下落水嘅時候啲血氣唔到，佢又易抽筋。所以係好危險嘅。所以如果你要落水嘅时候咧，真系唔好一个人，身边即系有一两个朋友一齐。如果游去一啲即系唔到地嘅位置咧，咁就会好啲。 做足热身， 但系一定要食够啦，唔好冻啦，做热身啦，呢个系好有需要。 明白，哇，今日真系 危急住嗌救命。 你介绍系，我真系最喜欢呢一样。 系啦， 抽筋嘅时候就要嗌救命。 系啦，唔该晒，崔 Sir。 沿路远离，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 快乐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 show， 快乐人啊，廿五度嘅温霜，你湿度78%，有呢首歌《滴滴金》，CY 陈中泽嘅。十二点翻嚟，我哋就会有黑家婆来了，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错过啦。 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761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236宗确诊同埋33376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广东嘅8754宗最多，当中7600多宗喺广州，深圳新增1000 是新增199宗个案，较前一日稍为下降。北京和上海的个案持续上升，北京新增4522宗个案，上海就再多187宗。河南新增656宗个案，郑州疫情放缓，午夜起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巴士、地铁全面恢复。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气温显著下降。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5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41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77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1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3元跌了8仙，腾讯控股282.6跌了3.2，盈富基金18.34升了2仙，美团156.4升1元，阿里巴巴77.95跌了8毫，中国平安46.8跌4.5，是更正翻中国平安46.8跌了4.5，友邦保险77.55升1.35，吉利汽车11.02升了7.6，建发国际集团18.04跌了1.82，碧桂园2.91跌了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8，英镑9.355，瑞士法郎8.197，澳元5.23，加元5.755，新西兰元4.855，欧元8.081，每百日元对港元5.6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8点，跌139点。港金报16330蚊，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1美元，卖出1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蒲飞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快线，咁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咗摩星岭道少少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由于有工程啦，去港岛方向而家近住游泥村慢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七贤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咁而家比较车多，近住回旋处嗰段龙尾咧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另外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琴苑一段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苏童音乐，苏童 XT Skin。 你觉得自己靓系你自己嘅决定，你自己选择嚟嘅。我觉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 去讲呢件事咯，系因为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湿疹嘅时候，觉得心理上同埋一个精神健康上，我都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经历呢啲身体形象问题。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君臣骚动中华。 你觉得一个好的受访者有什么要素呢？ 好健谈，和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啱，而这班小记者真的遇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分享访问住校社工莫姑娘的感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来了， 哎呀，找钱啊， 找钱， 找钱，找钱，找钱，找钱， 找钱，找 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 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 钱，找 钱， 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找钱， 找钱，找钱，找 钱，找好啦，我今日咧都落，诶，仲系不停咁讲客家话嘅。 唔系啊，我见到俾我上个星期击败咗个 同学，击败咗佢，咦，系上个礼拜击败咗个花轮同学啊嘛，花轮同学，系啊，花轮同学而家冇啦，退学啦，而家 击败花轮同学唔系咩特别，佢插班生噶嘛， 我知啊， 系啊，有咩巴闭啫？ 唔好成日将呢啲怪后啊。 嗱，花輪同學打佢， 我 一拳反擊，一拳反擊。 其實佢幾似花輪同 學，係啊， 唔係得佢啊。大家好 ，everybody 咁樣係咪？耶， 係。 好啦，今日有冇啲咩新名啊？你 有啊， 嗯， 叫做客家王， 客家王喎， 係啊， 冷言冷言蓋嘅名。 我自己想的，不過再經群 姐 指正我正確嘅讀法， 冇錯。 客家王， 我跟你讲，群姐靠不住，因为有一次我跟佢倾偈， 佢整蛊我， 佢同我讲，佢就话其实咧，我都好耐冇讲啦， 我都系估下估下， 所以有时有啲嘢咧，我都唔系好知啊。咁跟住我就话系啦，有一次其实我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哋饮汤咧？咁你估下客家话你会点讲？ 饮汤， 腌汤系咪？系啊，佢就讲，佢就话系咧，而进户口咁样而腌啲汤嘅，我话腌汤，跟住佢就诶。是喎，鹽酸。 哦，鹽酸。 我點咁講鹽糖嘅鹽酸。 咁湯飯啊，酸飯啊？ 唔會咁樣講嘅。 客家話冇湯飯嘅。 咁佢就係佢有湯飯，但係其實唔會話即係湯飯就係 酸飯。咁湯白殼 咧？湯飯啊！如果你講話要即係湯飯， 係係。 未必一定係要用個酸嚟去咩，但係你要冇就鹽 酸。鹽 酸。 好。一啲時要熱到鹽嗰條酸嘅啊，銀咯。 好。 係啦，咁所以咧就你個咩客家王係嘛？ 客家王。佢成日問我見唔見得。 唔记得有一名喊咗客家王， 系我话记得， 就唔叫做巴闭哥啦。好啦，咁今日咧，至于我哋嘅客家婆咧，同大家要讲讲嘅有关于嘅就系、是，唔知点解，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咧今日咧个天气咧慢慢慢慢咁会转，我觉得其实冬天嘅话系一定要有翻啲咧，即系冻啊， 冻啊， 着啲厚啲嘅衫啊， 颈巾 啊， 咁先有四季感觉。 冇错啦， 系好听，但我就一时候涨涨热，欠唔欠？好似欠买东西系咩啊？ 琴日想买东西，冇买东西。 你用客家啦，我系讲。 我本来护卡，挨护卡，护卡冇咩后衫，所以我挨去铺头上埋一啲后衫。 好似渔翁啊。 我以为他说买好衫、啊、原来他是买好衫。 棉粒啊等等咁啊。 好叻喎。对啦刚才其实他讲了呢都有成四五成是 OK 的。你讲的就是说我家没后衫。 没有后衫。 将艺户卡冒跳衫。跳 衫。跳衫。 跳衫。 跳的这比较跳跳的。对啦所以呢艺钱的都去铺条买跳衫。 其实老师你不觉得咩其实呢这个季关于季节其中一个令人有少少开心就是你能够专登为呢个季节买一啲嘢去， 系 啊， 我哋叫做换季啊嘛， 系啊，换套啊。 不过而家直情唔使换季， 冇错 冇 错，冇 咗呢回事。 系啊，因为佢冇咗。 我见到佢仲系摆专柜，仲系摆短袖 T 恤，我就觉得 有 少啲 L L。 有冇见到有泳衣同泳裤？ 我嚟搵雨咁，你仲摆啲短袖 T 恤喺度，即系佢都唔知点样捉摸啊！嗰啲 系啊，佢都唔想嘅。 系啊，冻佢哋都生意多啲啦。 所以咧，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啲御寒衣物啫，御寒嘅衣物嘅话，你哋有冇特别有啲即系中意去收藏噶？嗱，我自己系啊，即系你买得好多嘅， 睇 下搞破啦。艺后中意嘅招式咧，有条 颈巾、 颈 巾， 系啦、 嗯， 围巾或者颈 巾， 围巾就大块啲， 系大块 颈巾嘅就系比较细少少嘅，就围住个颈。 咁你我想问， 我系买好多， 你中意？泰拳肩定西拳肩咧？ 嗱、嗯，西拳肩， 我唔知佢讲咩啊，老师。泰拳，你俾我消化。泰拳肩定西拳肩？ 系老师，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泰 大颈巾同埋细嘅颈巾。 因为咧，嗱，有啲颈巾咧，就系真系咁样嘅宽度嘅啫，即系一个手掌咁啱，即系只系围到条颈巾。 太细唔好， 但系咧， 好啲好啊， 有啲哇，即系好大条啊。嗱，其实咧，我相比。我其实喜欢小一点的那个牙钉、哦、我试过买那些大那些、嗯、我觉得它连个嘴都会包埋、嗯、即是你明白吗、嗯、很大嚿嘢，同埋它很长揈、四个圈它都仲揼地的。 你觉得很有型 吗型啊。 大佬啊我得五隻揸两寸我有几型啊。 哦那条嘢是长过你 的。你明白吗 短了 身 太长了有些那些但是靓喎靓就靓。靓 啊。 那些短颈巾就实用咯、啊、就真的就咁围两个圈就已经啱啱短短地一个心口那些。嗯、 我同意阿張張所講嘅，咁但係我自己本人嚟講嘅話，我覺得咧，因為我好 fashionable 啊，咁、嗯、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你而家講緊嗰啲比較係傳統少少嘅頸巾咧，我就覺得佢就係唔知佢想點咯，會唔會啊？ 即、嗯、太細條啦。 意思嘅就係佢個長度，你個有冇試過就係話你普通買嗰啲嘅誒 set 條嗰條鏡件咧、嗯，你圍一個圈咧，佢又啱啱好喺你個心口吊住上面， 唔、啊、好。 其實佢長少少又 佢有少少似咩？你知唔知啊？似童子軍嗰條筋， 係 啊，唔好啊， 嗰條筋嗰條女筋，我哋叫女筋， 係啦、 啊，唔知邊啲啊？ 佢又會跌落嚟嘅噃。所以你有時你又唔知箍個箍個， 係啊係 啊，你打個裂啦，打個裂， 啱啱啱啱去到心口肋骨位咁 啊，我覺得好尷尬嗰個位。 我都覺得係唔中意。 但你唔覺得嗰啲太極肩太長，揈下揈下咁樣， 翹多幾個圈咯。 太極 肩好熱㗎，你翹咁多 個圈。咁啊係嘅，咁啊係嘅，你間唔中你又揾啲位。 你塊面咁長就可以翹幾個圈啫。 係啊， 唞下氣。 翹埋， 包埋個頭。 你下巴都可以包四條頸巾啦， 我試下先。 你四条颈巾都包唔晒你个分面啊！ 系啦，即系其实你同阿客家婆一样，系咪、嗯？你都好中意嘅就系颈巾同埋围巾， 我超中意。 系啊，我都系噶，屋、企有好多好多，你每一次你见亲你亦都买，唔知点解噶，有啲灰啡白啊， 系啦 ，cream color 啊啲颜色。 喂，但系有一样嘢咧，冬天嚟讲咧，其实如果真系冻嘅时候系有用，嗯、但系唔知点解我买完咧，我真系好少用， 我 就系手套啦。 哦， 因為手套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喺日常生活咧、嗯，你寫嘢又唔方便， 啊、 即係你硬要揸寫唔到嘅。 係啊， 即係跟住咧，你而家疫情啦，你撳完啲 lift， 你又覺得死啦，隻手套撳完好污糟， 係啊。 咁所以我結果後來咧幾凍都好咧、嗯，我係戴嗰啲咩咧，露指手套啊，你知邊啲露指手套啊？ 我知， 即係戴完手指頭係突翻出嚟， 係啊。 咁你起碼咧，你撳完 lift， 你可以揾火酒抹翻個手指頭， 啊、 就唔會覺得依手襪。撳過唔知咩地方喎、 啊， 咁你又唔知使定唔使 我明嘅，你係善健壯嘛？ 係啊，我叫梁，梁緊張，我叫梁緊張， 梁健壯， 梁緊張， 係啦，新個名叫梁健壯 嚇， 梁 緊 張， 係 梁緊張。 個張鍊有意思嘅 手襪呢一樣嘢，即係實用性。 但係呢幾年唔使用， 唔使真係唔使， 係咯唔使咯。 就算你喺外國，我都唔知點解我係戴唔到手襪， 我都 係嘅， 好唔知係 啊， 好 係啊，拉手唔 男仔去廁所戴住手襪又搞唔到， 係啊，我都。 字，系冇乜手感系咪？ 冇乜手， 咁又唔使手感，唔使手感嘅。总之就系隔住浸嘢咧，你觉得硬系好似唔知。 你戴咗手物嘅话，你真系攞乜嘢你都冇手感啊！所以我就唔中意嗰种感觉，系咪？就算我洗碗嘅话，我都唔中意戴手套。 我都唔戴， 系啊，因为我唔知道佢究竟咧嗰啲番碱水， 系啦，同埋个碗仲有粒嘢黐喺度啊， 系咬唔住。 就算洗头都系，洗头我都系要真系摸到啲头发啊、头肉啊，我先至安乐嘅。 咩嘢咯？所以唔中意用手套。 手物我唔中意。 好啦，手物唔中意系咪？好啦，咁你拣咯噃。 冷帽呢？ 冷帽喜唔喜欢啊？冷帽 喜欢， 我都冇见过你戴冷帽。 客狗王喺客狗王爷中意买卖家冻士御寒衣物里面中意乜嘢？ 孖襟长褛 咩嚟噶？ 点解要孖襟啊？因为你个肚啊？ 唔系，好型噶嘛，类似嗰啲干湿褛嗰啲咧，我买咗啊。但系 你意思即系咪孖个褛嗰啲咁样？ 类似啦，但系我要孖襟嘅干湿褛，因为。 好核突啊！ 真 係 孭到一個，孭到一個， 係啊，孭到爆廠啊！ 你未夠凍，你著出街個黐線佬咁樣。 唔係呢個問題啊，係孖襟啊！點解你要孖襟？ 嗰個流行於五六十年代啊！ 攞命計，攞命計，我要孖襟。 因為我 carry 到， 我不能認同，我不能認同，我連睇都未，我未 著翻嚟睇 啊！ 係 啊， 著翻嚟啊！ 點解要孖襟咧？ 型咯， 佢中意咯， 真係中意，好中意，係啊！ 楼嗰啲即系一排嗰啲，你唔中意嘅， 系啊，两排 长褛、 长 褛。 我曾经有段时间咧，都几醉心于长褛嘅，因为睇完阿 Mark 哥套戏之后， 系啊，我都买过。 吓，但系真系好奶块，系咪奶块啊？ 系啊， 即系你行路嘅时候咧，即系硬好似踢住咁样。我有啲长到咧，几乎会踩到嘅。你谂下， 我都系，吓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咧，翻到屋企 ，kling kling kling kling， 我做乜嘢咧？原来我扫咗有一个维他奶子盒， 翻嚟喺度 带咗翻屋企。自备饮嘢， 或者点解件衫咁样嘅？有啲人棘住喺后边嘅咧。我好长，但系冇办法，你冇可能攞去改噶嘛。因为一改咗咧，就唔系嗰件事噶啦，就变咗中褛，系咪长褛变咗中褛咧，就唔靓噶啦。咁我夹硬着咯，夹硬着个又唔可以着太。以前我未有嗰啲松高鞋嘛，咁所以我哋买咗嗰啲平底鞋，跟住一路行嗰时候 ，click 行 click 行，一翻到嗰时做乜嘢？一揭开佢就系多咗一个无端端嗰啲纸包饮品， 饮大味噶， 仲可以饮，仲有所饮， 仲有少少， 有少少， 系啦。好，咁其实我哋今日要讲嘅御寒衣物咧都有好多嘅。头先我哋都出现过啦，我哋而家再重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都靓嘅，但是我睇人戴就好，我自己就唔中意嘅。但是好多人都跟我讲嘅就话，其实你都 carry 到嘅，即系等于有啲人话觉得自己着孖襟好睇一样啦，系咪？我有自己知名上我冇买嘅，就系冷帽啦。 但系冷帽咧，你系咪讲嗱有两种咧？一种系小矮人嗰啲咧， 系啊， 有一种咧系净系好似一个拉晒落嚟咁样，成个嗰啲叫咩咧？ 两种我都中意， 我都中意。 我睇啲女仔戴有啲长头发咁，嗬， 系啊， 几靓噶。 但系嗰啲美眉咧，缝翻去后边，好好睇。 我觉得嗰啲热到一个点咧，你 系 会出烟嘅。 好似蓝精灵啊嘛，如果你 系啊 系啊， 有啲人夏天都戴啊，我就唔得啦， 好热嘅嗰啲。 系啊， 好啦，咁我哋讲木帽啦，好冇？好猫。 猫 唔讲埋冷帽啊！ 如果你要冷帽就系冷猫， 冷猫 系啦，冷猫系啦，就系冷帽啦，冷猫 猫。 呢個其實好好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忘記咗嘅就係我哋嘅頭頂，其實係最容易散失自己啲 有 線 老人家， 所以要戴啦，你要戴啦，知嘛？ 知道。 好啦，第二個咧就頭先咧阿少將長嘅好中意嘅係咩嘅？鏡鏡 鏡鏡 係啦，鏡鏡冷貓鏡鏡，今日係有啲深嘅嚇，你哋咧睇路啊嚇。好啦，第三個啦，就 係 我哋三個人其實都最唔中意嘅係乜嘢啊？ 手套 试下点讲？ 小偷 错，树偷， 树偷， 树偷，重复嗰次系冷猫 镜见树偷。 好啦，另外仲有另外一个咧，就我觉得咧，女仔喺冬天嘅时候一定要着完之后咧，跟住咧个脚暖啲。 我知，lick warmer。 唔使去到 lick warmer 嘅，袜咧。 哦， 袜 系啦，袜。是不是好难啊？抹 抹 作啊作，我对唔住作抹抹啊抹啊 抹 抹 抹嘢嘅抹， 作抹系啦，作抹眼窿咧都快暖啲啦。一脚唔暖咧，后难腮目啊，系咪？个脚唔暖嘅话，好难瞓觉嘅。好啦，另外仲有一个，我觉得咧就系、是， 但系着袜瞓觉咧好焗噶。 之后你系 我一世人都唔会做呢样， 我都唔会举只脚出嚟噶，有时可以 夜晚瞓觉只脚唔焗得噶。 嗯，嗱，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咧上床之前嘅话最好就系咁啦，又悭又悭钱啲嘅，令到个床铺可以暖啲嘅就系、是、暖睡胎、 哦、 暖水袋、 暖， 我觉得挺好的，整嗰啲暖水，咁跟住你摆喺你嗰个床铺里面吓，到你瞓觉嘅时候嘅话咧，哇，成 张床暖睡 胎啊，暖睡胎， 暖睡 系啦，或者你话饮暖水就系厌暖睡， 厌暖睡 系啦，就系、是、暖睡胎，咁你识得嗰个暖字咯噃，仲有另外一个嘅一插，跟住一拍着嘅即刻暖嘅系。吓、啊， 暖毡， 暖炉系啦，暖炉， 暖炉， 暖炉， 暖 睡胎，暖炉， 炉， 我谂今日应该冇晒， 暖 系嘛，暖炉应该都好抢手。 诶、嗯，唔系，啲人会真系冻先买， 系啊，九点钟去买， 九点钟，十零九嗰时候就买，冇错啦，我讲你开门啦咁样。好啦，另外仲有你好中意着嘅咩话？ 长褛。 大褛好冇？ 大褛， 呔寮， 呔寮， 系啦，呔寮就系大褛啦， 呔寮寮， 中褛就中褛，呔寮，短褛就断 褛， 系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香港，我都难着啦，而家都，但系有时啲大大件嗰啲，我又觉得好靓嘅冷衫，冷衫。 我中意正色又中意花啲碌，我又中意。 系啊，冷衫其实真系好有型嘅冷衫。 冷 冇错啦，冷衫之外嘅话，当然啦，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就系冷衫有啲窿啊，所以我里面咧要着多件底衫、嗯、大衫。 大衫 系啦。如果是冷底衫就是冷底衫， 冷底衫 呢啲全部都可以加加减。 嗰个底字好难发音喎， 系啊，大衫，大大大衫，大衫，冷衫，大衫，最后呢一个啦， 大衫 系啦，好得意嘅。以前唔知点解佢就话要断根计嘅 棉胎， 冇错啦，就系棉皮， 棉皮 系啦，就系棉皮啦。得唔得？ 棉 片，今日系有啲深啊！ 要攞支棍打佢嘅， 系 啊，弹 松 佢。咁 点 啊？买片系买一根根噶， 一根根计噶， 唔系一张张， 越重越暖啊！ 唔系佢一张嘅，譬如话你要五根定三根， 系啊，用根嚟计噶，冇错，哇，好正啊！ 好重咯， 好重啊！ 我中意重 嘅，扎到你死啊！但系佢哋话咁先至暖噶， 以前攞去当嘅，出边 系啊系啊系啊，唔坐白成日攞去当， 死嗰只可以卷住佢，跟住佢就系掟落海。系咪唔好乱讲？好啦，另外我哋而家嚟噶咯，十个我哋再重复一次嘅第一，冷帽、 冷帽、 颈巾、 颈 肩、 手套、 袜、 暖 睡胎、 暖炉、 暖炉、 呔 寮、 冷衫、大衫、 棉 被，第二千再来我哋要。 天气晴晴。 时间有限嘅话， 喂， 我 未未温完啊，老师， 我理得你啊，好啦，今日而家我哋要睇下你哋个冷钟，今日叫乜嘢？ 当 佢当咗先， 当 ，OK， 嘢啊什么？阿假王， 假王， 好，第一题有个袋装住啲热水之后当 暖睡胎， 暖睡胎系啱嘅。王亨收有手， 假王， 当织为你织咩啊？ 冷衫，冷衫。 唔系冷你做你最中意嘅就圈住条颈嘅系 颈肩， 颈肩系啱嘅。第三题，人体流失体温喺头部，所以我哋要戴，做乜嘢唔嗌名啊？ 冷帽， 冷帽系啱嘅。 我嗌唔嗌你都系嗌佢啦。 喂，唔可以咁讲噶 喎，你唔出声。书面语啊，毛衣即系叫做 冷衫， 冷衫系啱嘅。洗碗啊，要防止双手。 等一阵，等一阵，老师，我要回。回神我个名， 你叫做咩嘛？ 其实 记得咗自己， 佢其实系佢唔系叫佢记得咗自己系咩？ 我喺度谂紧， 好心你啦，你嘅回忆得过一分钟。 我系霸边个？定系客家王？ 客家王啊！ 我知啊， 老师啊，我 想嗌就我唔记得 攞嚟 钱 点讲客家话？ 有少少难发音，攞来 钱，攞来钱。 好啦，仲有一题，洗碗要防止双手，客家王。 洗碗。邵涛，邵涛， 啱啦！以前买嘢越重就越保暖嘅，当 棉被， 棉被。相传啊，圣诞节小朋友系 度啊，唔 啊，你叫咩名？你叫当 啊？唔系啊，客家王， 你叫客家王嘛？你冇叫客家王， 你叫咗当， 系啦， 我叫咗当， 系啦，所以个分俾佢。 讲真噶， 系啦，女士要防酒当啊， 客家王 系客家王， 地夫。 边有底裤？我哋个答案第三啊，大佬底裤， 你 瞓醒未啊？ 唔系喎，就 佢今日神志好不清。 比田强有机可乘，我哋可以着乜嘢系底衫？对唔住，我真系俾唔到分。 点会有底裤呢回事啊？ 形容人啊，成日 都 虾饺王。 乱炉太料， 夹晒啦！我翻屋企瞓觉啊，你底裤个老成谂埋晒啲咁样嘢，傻咗！哎，小欣欣，我帮你报咗仇啦！ 好，一走光就着底裤。 翻屋企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三季录得投资亏损1001亿，所有投资类别都录得亏损。港股同埋其他股票投资分别蚀273亿同埋192亿，按年都扩大。港股亏损扩大近4%，其他股票投资亏损远多过旧年同期嘅7亿。金管局表示，今年投资环境异常困难，形容无险可避，预计今年全年难免出现亏损，出年投资环境仍然十分困难同埋具有挑战性。金管局又提到，本港楼价已经由高峰下跌超过11%，负资产个案一定会增加，但是未见整体按揭坏账率急升，亦都未见需要调节逆周期宏观审慎措施。政府公布4个初步确定的简约公屋选址，全部位于新界。房屋局建议出年第一季向立法会申请一笔过拨款，估计项目的设计和建筑工程费用大约268亿。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选址属于偏远地区感到相当失望，相信吸引力低。他又话，若果将来在市区兴建简约公屋，建议较多楼层，设置升降机，俾残障、行动不便的人士入住。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急市民所急，说部分选址邻近成熟的社区已经有社区配套，对于简约公屋每一个单位平均成本高过公屋单位，他说将会在下星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政府提出关注。警方今年头三季接获19400多宗诈骗案件，按年上升近40%，其中受害人年纪最细只有12岁。今年头三季有大约33%假冒官员电话骗案的受害人是非本地居民，包括来香港读书的留学生和工作的人士。反诈骗协调中心展开全民反诈大测试防骗宣传活动，设计4组宣传海报，上载在市民常用的社交网站，并且刊登在巴士广告灯箱和免费报纸等，吸引市民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再连接到警方预设的防骗网站，看涉及假冒官员、拆单赚佣求职骗案、网恋投资和网上购物的短片，截至昨日已经有300万人次浏览相关网站。警方说，近年骗案趋于网上化，希望利用互联网的途径，俾市民亲身感受骗局无处不在，提醒他们容易忽略防骗信息。听日起一连3日将会安排5架宣传车走访全港多区，派发防骗单张。 南韓首爾地鐵的勞資雙方談判破裂，工會宣布今日起罷工，是首爾地鐵一至八號線時隔六年來的首次罷工。南韓傳媒報導，工會這次罷工的主要訴求在於合理的人力結構調整和薪酬協商，但是工會不滿資方以財務危機為由，在未經協商下決定至2026年為止縮減大約一成的人手，預計裁減1539人，又無視工會和首爾市政府要求增加人手的協商結果。報道說，受到罷工影響，首爾地鐵一至八號線列車運行率預計降到平時的53%至79%，可能出現班次延誤等的狀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45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7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1点，升4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恒生中國企業63元，跌了8仙，騰訊控股282.6元，跌3.2元，盈富基金18.34元，升了2仙，美團155.9元，升了5毫，阿里巴巴78.05元，跌了7毫，中國平安46.75元，跌5毫，友邦保險77.6元，升4毫，吉利汽車11.08元，升了8毫，建发国际集团18.04元，跌了1.82元，碧桂园2.9元，跌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38.62，瑞士法郎0.953，加元1.357，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3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5点，跌102点。港金报16330元，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01美元，卖出175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我们的爱情故事。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喂 ，Ken speaking。 哎呀 ，Ken 啊，我部电脑唔知做乜鬼啊，成个网黑晒啊，救命啊！ 你部电脑点啊？点啊？关我咩事啊？ 啊，嚟啦，唔该你啊，你帮我整翻好佢啊，赶住用佢。 好啦好啦，咩事啊？咁睇下我帮唔帮到你，讲俾我听咩事？你讲。 我头先咪讲咗咯，个网唔知点解暗晒，啲嘢好蒙啊。 你部咩机啊 ？Notebook 啦。 你记唔记得 keyboard 嗰度啊？左上角有个太阳仔，同埋有个太阳大少少嘅 key。嗱，你试下揿下佢，或者会着得翻个 mon 啊。 我试下先啦吓。 得唔得？ 诶，得喎！哎呀，死啦！原来咁简单嘅，就唔该晒你啊！我听日咧请你食 tea 啊。 食 tea？ 嗯。 其实你系边位啊，小姐？ 阿蚊啊，你系咪 Ken 啊嘛？ 我系 Ken 钟啊。 吓？ 搞错啦。Anyway，notebook 冇事啦嘛。 Sorry 啊，我有个朋友咧 ，Ken 咧，成日帮我整电脑噶，我可能头先咧揿佢电话出嚟揿错咗啊。诶，咁你系边位啊？ 我咧 YTPD 嘅 Ken Zhong。 YTPD 独家秘书啊， 踢波哥， 私人投资银行嚟嘅小姐。 啊，记得啦。我哋咧上次喺湾仔嗰间 coffee shop 咧，我唔小心咧倒泻咗杯咖啡咧落咗西装度啊！我话帮你干洗翻啊嘛，你话唔使嗰个咧长头发嗰个女仔咧，阿蚊啊，阿蚊啊，你记唔记得啊？ 有啲印象。喂 ，anyway， 下次部电脑再有问题咧，再打俾我，好唔好？ 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啊，我搞错咗，我冇阻你做嘢啊嘛。 哦，我今日攞咗 casual leave， 我喺屋企听歌啫，冇阻我啊。 哦，你听咩歌啊？ 嗯。 是不是后面背 景是啊，留开大一点给你听。哦、这只 BGs 的。 好像很好听。 First of May 啊，没听过。 没听过。 没听过。好听过 BGs 歌，我有所有的 collection， 快歌啊，慢歌啊，周末狂热那些啊，跳舞那些啊，是好听的。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些好听的，等我 download 来听一下。 download， 我不 download 的、哦啊。我都是真的听啲实体唱片的、 哦。不是啊。 是啊。 现在做那些什么人听唱片不老土啊。 老土咩？我听开胆机的、哦，始终都是听这个唱片有些质感的，这样才有味道嘛。我喜欢揸住杯 whisky， 一路呢就听音乐。 是吗？ 好有味道的。 你说那些我不懂啊。喂，不如你 WhatsApp 我啊、PM 我都可以的。介绍什么 ?BGs 啊 ?BGs 的歌给我啊。行不行？ 好啊 ,OK, 好，没问题。 哇 ，Ken 哥，好少你即系睇你倾电话倾咁耐喎，哈哈，我知啦，肯定系同靓女倾电话啦。 女仔就女仔，不过靓唔靓咧，我真系唔知啦。隔住个电话点知啊，大哥？ 哦，我知啦，梗系又系你响老懒识嗰啲咧。我哋倾过好少 one night stand 之后，仲 keep in touch 噶、哦。 我想澄清，我老懒 relax 啫，搵人倾下偈，饮啊饮下酒啊，咁唔知你荣笑。One night stand 咧，边系我玩噶？仲有，我警告你啊，呢度我屋企嚟噶，我暂时借间房借下 ，OK 俾你住。唔该你 ，One night stand 出去 stand， 唔好带啲陌生女子翻嚟咧，整到啲地方污糟糟吓。 喂喂喂，我边有成日啊？我都系间唔中啫。 总之咧，你嗰间屋咧，我都唔知道你搞咩装修搞咁耐。你搞完之后唔该你，你即刻搬翻嚟。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喂，我咧仲系对你头先同你倾电话嗰个女仔咧，好有好。奇心 点解啫？ 不如你上佢 I G 睇下佢掂唔掂啊？ 掂唔掂关你咩事啫？又冇你份。 我啫，我都系睇下啫，唔犯法噶嘛。 啊，讲真咧，虽然我未识佢啦，又唔知道佢个样点啦，喂，但系佢把声几好听。 咦？ 好有嗰种 mood。 唉，唔好讲咁多，睇下佢 profile 咪得咯。 哦，等等啊，诶，应该系呢个啦。 咦？掂喎。 私人投资银行的副总裁，哈佛 MBA， 还挺靓仔的，实大把女仔喜欢啦。嗯，分分钟结埋婚添啊！出边呢，还有啲固定的同埋非固定的女朋友。哎呀，算了算了，唔好谂啦，够钟 lunch 啦，哎呀，出嚟行个圈先啦。 咦，咁啱嘅 ，Ken Chong， 你系阿蚊，系咪啊？系啊，真系好啱，虽然啱啊， 系啊，你咧？ 系啊，咪成晏咯，我中意嚟呢个香港公园睇下雀仔啊嘛，听下啲雀仔声，好 relax 嘅。你都中意嚟呢度坐嘅咩？ 系啊， 哈，你都几得意，咁中意问咩都系啊，系啊， 系系啊。 哎，我够钟翻 office 开个 conference meeting 啦，我先行啦 吓。好，拜拜。 啊系啊，我咧早两日执屋，我揾咗两套咧 BGS 嘅重复咗 CD， 我可能买完又唔记得又再买，咁不如我下次送套俾你啊。 哇，多谢，唔使客气啊，其实吓。 咁我唯有睇下送俾边个咯，如果你唔要就。 啊，其实你都系谂住送俾人噶啦。 系啊，谂住送噶咋。 我要啊，我要啊，我要。 好啊，咁啊留翻俾你。 Sorry 啊。你会唔会觉得我好似好贪心咁？ 梗系会啦，我话送噶嘛。哦，我赶时间啦，再倾 ，see you， 拜拜。 咁你得闲 call 我吓。 OK， 好啦，拜拜。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Don't ever let me find you gone,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now, my love. Right now, there'll be no other timeAnd I can show you how, my love. 喂，榮少，今晚做咩咁乖仔唔出去蒲啊？好少有啊！ 今日个 creative concept 仲未度掂啊，听日仲要 present， 我都唔知点样死出嚟。 你都唔使又再挞我啲威士忌啊！吓，仲坐喺我个老婆度叹世界。 Sorry， 边个你老婆啊？ 你而家坐紧嗰张 design chair 啊，搵咗好耐啊，我睇咗好多铺头啊，先俾我喺伦敦嗰个 flea market 搵到30,000+，冇得减啊！你有一 high 化一条痕，我一定 claim 你。起身啦，唔该你起翻身。 哇，你个人咁小气嘅，真系睇唔出。 走开，唔好嘈住晒。今日妈咪 WhatsApp 我，话佢验到有 cancer， 好在初期嘅我唔使担心。我好想即刻飞过澳洲睇佢。最衰呢个大 project 跟紧，哎呀，烦死人！每当有烦恼嘅时候呢，我就揸住我最中意嘅 whisky， 坐喺露台嗰度望住中环嘅夜景，直到望到所有啲霓虹灯差唔多熄晒，咁就一定谂到办法。唉，但系今晚点解好似唔系好 work 咁嘅？咦，电话人揾我 ，Ken speaking， 阿蚊，听晚得唔得啊？食饭啊 ？OK， 得嘅。你中意食咩？法国菜啱唔啱？上环有间好细间嘅法国菜咧，嗰个主厨咧系法国人嚟噶，真系噶，系啊系啊，好正噶，试下好唔好啊？喺边度？摩罗街附近 ，exactly 地址我唔知道， 我揸车接你好唔好啊？唔使啊，好啦。咁我搵完个地址，我即系话俾你听好唔好？听晚七点半，我留我的名倾钟，咁你到时话俾佢听就得噶啦。OK。 我今年已经38岁噶啦，我好少主动咧会约男仔食饭噶，仲要为咗公事。其实呢我是在中环一间地产公司做 sales 嘅，负责一些中半山的豪宅。我知道这样约我 Ken 出来是有点衰的，但是没办法啦。最近呢个楼市很立、上个月呢我已经吃白果了。如果今个月还开不到单，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老闆有成个质素，我唯有约朋友出来看看他们会不会换楼，又或者介绍多些生意给我都好、不过今晚见他怎么都要装扮一下自己先、用 LB 手袋勾勾地、这个 parlor 不错、不衬死了，这个 A4 来的，到时会不会看出啦？咁咪好瘀咯。 Hello， 阿妈呢边啊？吓 ，Hello。 Sorry 啊，我临出嚟咧，公司有少少事啊，我要搞埋先至可以出嚟，我迟咗少少，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得噶啦。 吓， 睇下中意食咩？ 法文啊。我唔系好识， 唔紧要， 不如 中唔中意食海鲜？ 我乜都食噶。 咁点知 white wine 先好唔好？ 好，好，好。 你中意 fruity 啲，甜啲？ 是但啦，是但啦。 是但。 吓， 是但即系点？ 我意思系冇乜所谓啊，你点啦？ Okay, 我唔识噶。 咁我揸住咯噃。 哦， 唔该 ，excuse me。 系咧，你有冇卡片啊？ 卡片啊，sorry， 我同朋友食饭咧，我通常咧我唔带卡片啊，我系工作嗰啲会议咧，我先会带卡片，我都冇预咗要派卡片。 朋友啊， 嗯， 唔紧要啦，我随口问下嘅啫。 Anyway， 我个 briefcase 喺个车度，你唔介意一阵间我车你翻屋企嘅时候，我就攞俾你好冇？ 我随口问下嘅啫。 不过咁噃， 吓， 我而家有啲嘢可以送俾你先。 送俾我咩嚟噶？ 你唔记得咩？上次讲过嘛，买多咗套 B G S 嘅 C D 啊嘛， 哦， 精选嚟噶，你中意听快歌定慢歌啊？ 都 OK 嘅， 又都 OK 啊。好啦，嗱呢两只碟 two in one 嘅，快歌慢歌咩都有噶啦，我谂你一定中意，好唔好？ 好， 听住咪啲。 多谢晒，咁咧，不如我今晚我请你食饭，好嘛？ 你请， 我请，我请。 OK， 好 ，Why not？ 好，多谢晒。 好彩最后都是他埋单咋，我真系估唔到啊！一支红酒，一支白酒，再加几嚿嗰啲一点一撇一辣嗰啲咁嘅主菜咧，哇！埋单成5000蚊啊！我宁愿上网啊买几件嗰啲啦，即系嗰啲翻工衫好过啦。 系咧，你住边啊？我车埋你啊！ 阿 Ken 啊，你饮咗好多酒啊！你揸车惊唔惊啊 ？OK 嘅。 哦。 你个手袋咁嘅？ 咩事啊？冇嘢啊，冇嘢啊！咩事啊？ 甩咗个英文字母，个 P 字唔知走咗去边？ 哦，吓、啊， 你嗰个唔 系 应该系 Prada？ 哦，如果 D Prada 其实系咩牌子咧？ 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儿。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 为何墙面的他欠缺注视，合于窗扉小纸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意。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意。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意。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故事尚未播完，下集尚待结束， 冇错啦。 又等一个礼拜，又要 长篇连续。連續 今次唔会有过三个礼拜噶啦嘛？ 客家王， 记唔记得自己名？下次翻嚟， 我以后唔 揾张纸写住，我叫客家王。 系啊，你冇 同埋系底衫，唔系底裤。 喂，但系 你话摊多件底衫同摊多条底裤，你分下。 唔系、啊， 我觉得佢已经有提早衰老症，分唔到。将件底裤喺个面，将条底衫喺个、啊、个个下身，就系佢。 防走光，点解唔系打底裤咧？ 我冇教。 咁人哋答案冇 个 底裤咁啊，大咯。 唉， 听日见啦， 拜拜， 拜拜。